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望望出边29度，相对湿度83%。咁我今日朝头早揸车翻工嘅时间咧，咁啊经过啲地方都会见到，咦个太阳白白都升上嚟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都见到有啲烟霞喺度啊吓，咁啊亦都有啲云喺度。咁但系都冇咗咧喺呢个罅缝当中啊，云嘅罅缝当中咧就见到一个咧就橙红色嘅太阳。咁希望大家都系一样嘅。可以咧就望到朝头早嘅晨光嘅第一线嘅时间咧，可以令到自己有充足嘅精神，即好似 Superman 咁样，哇！见到呢个太阳咧，会将自己嗰啲负能量啊，将自己受伤嘅位置咧就自动复修嘅啊！咁个个有呢个功能咁就好啦吓、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啊！29度，相对湿度83%。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8月22号，农历咧就7月初7嚟噶噃。早晨啦、啊！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好像没人喜欢被人批评的，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会是骗着你，他说我很喜欢听批评、啊、都是骗着你的，但如果他说他我接受批评的、啊、他又讲真话、啊、而且这个真话呢可能更加是发自内心，因为有时候听完批评之后呢其实是不舒服的，可能人家会弹你弹得很犀利，踩你踩得很犀利，但是他讲出了你没有的东西，你现在这刻没有的元素。那当然啦，如果你说老板都已经讲到出口那些，你当然要改啦，但是朋友跟你讲下的话呢，好像温馨提示地提你呢，真的要听，因为在你还没出乱子的时间，你已经可以重新呢就去一个啱的正轨上面继续出发。有很多人都会对一个人的譬如品格、家庭、工作价值、精神层面作出很多不同的批评的。如果不是恶意的话其实可以全单照收。因为在里面你都可以就不断改进自己，改进到一个更加良好的自己。所以我不会告诉你、啊、我都很喜欢听批评的，但我真的会接受的。因为即系都喺广播咁多年啦，都有听过好多唔同嘅意见嘅。听完之后咧，自己都真系会反思啊！啊，我系咪真系咁嘅咧？啊，原来我真系咁嘅，有啲位咧就自己要改咗佢啦。例如系某一啲可能以前啊，初入行嘅时间一啲讲说话嘅口头禅啊，或者啲接句与句之间嘅接头词咧，可能都未必用得咁好嘅时候，咁啊，以前听咗好多。今日咧先至可以慢慢再改进，咁然有好多进步嘅空间嘅，咁希望咧就继续咧有更加多唔同嘅方法，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而家咧就系希望各位听众同我哋一样，充满住一个对自己有信心，即系明白到冇人系完美，但系先要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嘅能力，我系可以做得到嘅。面对住一啲新嘅挑战嘅时候，仍然要俾一啲信心自己，同自己讲。我是做得到的，不知得不得，不知好不好，但我会尝试挑战它，对自己有信心呢，前路也都会走得轻松很多，还有快乐很多。所以尝试相信自己很重要，很重要。希望今日的你会跟自己说，我会相信自己。时间嚟到早上6:12，呢首旧作品，佢系嚟自叶倩文家上杜德伟，又唱又跳，信自己。 信世间始终会美，信战争有千夫死。信四海许多定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yeah、永远相信你、yeah。 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啦，咁啊嚟到六点十七分啦，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嗱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噶吓，呢排咧即系下昼嘅时间咧，天气都比较上焗啊，唔系好有风咧吹走嗰种嘅闷气啊，咁啊所以32度咧都系热嘅。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啦，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噶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小白同埋唔系小白即系我啊，白元浩即系我啊。好啦，有小白白元浩喺度，6:18啦。喂，有一个咧都几特别，咁啊睇到咧就系嚟紧嘅时间啦，咁啊原来咧都有一啲叫睡眠日嘅，咁啊喺外国方面咧就发明咗一部咧就之前咧外电都见到噶啦，就系、是、直立式嘅睡眠机。咁当然啦，有好多人都已经睇到嘅时候都已经话噶啦，吓、啊、搞错啊，瞓觉呢个权利都冇，都仲要企喺度瞓咁样。咁到底系咩一回事嚟嘅咧？咁原来有个 cafe 咧。咁佢就話到啦，咁可以咧就喺入邊有個好似電話亭咁樣嘅，咁就可以入邊小睡30至60分鐘。咁其實本身都已經有立食噶啦，而家仲有立睡添。咁佢到底設計點咧？啊，原來咧佢設計就唔係真係全部企喺度嘅，佢有一啲特定嘅位置咧係會有啲 cushion 喺度，例如你嗰個膝頭哥小腿嘅位置啦，你個 hip 嘅位置啦，另外咧喺你嗰個胸口嘅位置咧都有一個咧，好似我哋。即系翻工啊，或者读书嘅时候，可以趴喺张台嗰度，一张台仔嘅。咁你咧就会利用咧张台仔趴喺度啦。咁啊 ，hip 咧就会坐住喺度啦。但系咧就唔系瞓喺度嘅，反而咧喺你头先我头先提及过咧，就膝头哥同小腿嗰位都仲有个 cushion， 嗰个咧就会晾住，令到你个人咧可以呈现一个咧就系好似S 字形咁样，咁啊卷曲嘅状态咧 就可以 lock 住自己嘅身体，从而咧就可以得到有机会小睡片刻。呢、这个就真系睇你中唔中意啦吓。咁啊，有公司咧就研发咗呢一个咧就叫做最新嘅睡眠体验空间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就尝试睡眠30分钟。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即系对唔住啦，可能呢方面咧我就守旧咗少少。我咧都系麻麻地，即系立食都已经辛苦噶啦。你赶时间，咁啊，如果你话仲要喺呢一方面都仲要咁赶时间嘅话咧，即系瞓觉啊都系咁赶嘅话咧，个感觉上咧。观感上亦都好似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我就会选择啊，如果要瞓觉嘅，不如就静静经经做好晒自己嘅工作，翻屋企好好地休息啦。咁但系咧各花有各眼嘅，或者人类的而且确需要进步，好多嘅尝试，可能佢迟啲可以变化到其他唔同种类嘅休息睡眠时间或者睡眠方法。咁如果系嘅话，咁咪到时又睇下啱唔啱自己咯。嚟到生活博士啦，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咯，咁啊继续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冷气喺呢个时间咧，咁啊都话到啦，今日最高气温32度，新界最高都要2度，有阵时的而且确咧，我哋下昼咁闷热咧，可能都忍唔住开冷气。咁冷气咧就系我哋都会叫做空调啦，咁啊系即系制造咧系一个舒适嘅环境，改变我哋空气嘅温度嘅。咁但系有阵时咧都会传出一啲嘅异味嘅，啊传出异味本身咧有两个嘅原因嘅。其中一个咧就是本身有啲煤噏味啦，引致冷气机传出臭味嘅错觉。啊，当冷气机温度高于或者就系室温相近嘅时间啦，咁啊冷气压缩机咧就唔会制冷嘅，形成咗咧就只系送风，就会吹风扇咁样。 期间冷气机咧就将室内嘅气味咧就收集，再由咧出风口嗰度送出嚟嘅，形成咗冷气机有臭味嘅错觉噶噃，情况相当之常见。咁啊，而室内嘅温度较低嘅时间咧，臭味就唔会好明显啦。故此咧，大多数餐厅、食肆冷气嘅温度咧都会偏低噶噃。好啦，第二个原因咧就是冷气机经过几个月之后都冇用过啦，里面积聚咗啲水分啊，同埋嗰啲霉菌啊。咁当冷气机一喐嘅时间咧，就会不断将室内嘅空气吸入去再释放，咁啊令到嗰啲尘垢啊、霉菌啊，甚至咧就系等等嘅物质啦，经过咧嗰啲发酵之后嘅味道咧，就喺呢个冷气机传出嚟啦。所以呢个咧就系冷气机即系有霉噏味嘅原因。如果你自己唔识洗唔识整嘅话咧，咁梗系揾一啲专业嘅技工去到帮下手啦。其实最主要原因都好容易谂嘅啫，因为冷气机咧就喺即系秋冬期间啦，咁大家都摆低咗噶啦，咁所以会积住咗好多嘅尘埃喺度，咁所以如果冇用嘅话咧，咁容易咧就会出现头先以上所讲嘅尘高嘅型高个嘅情况啊吓。咁你话如果你话滴水嘅时候咧，咁都系要去积嗰啲水嘅，咁啲技工通常都会帮你做到呢一点噶啦。试过啲冷气机咧就会出现，因为啲喉管啊或者太多水咧出现倒灌，咁喺夏天嘅时间咧都会几头痛嘅。最紧要如果发现冷气机有问题，尽早去到解决，尽早剔除啲异味，咁开嘅时候空气都好啲啦。呼吸咗嘅空气咧就系自己嘅，今日梗系会揾一啲好嘅方法去到令到自己吸嘅空气清新啲、舒服啲、爽啲啦。 好奇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加入现实快乐游戏。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注意，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别害怕，不用讲话，我会收眼泪秘密和你，给你超过全世界的那种伤心。我偶尔拾起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我知之后，你慢慢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热忱，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总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刻意，也许只需要呼唤你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及、yeah、Give me a chance，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灿烂的光体，别害怕，我代表着人潮，还有宇宙，真实的爱你， 束光会奔向你。 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首嘅作品嚟自胡鸿钧嘅《Give Me a Chance》。 爱笑眼睛。 28度，听听六点半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搭专机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习近平这一次是应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邀请，到当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并且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以及同拉马福萨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这一次是习近平今年来第二次外访，他出发前在南非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和南非建交25年来，两国关系实现从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具活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已经步入黄金时代，前景光明。习近平又提到将会出席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叩开金砖之门，充分展现金砖合作机制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北韓譴責南韓和美國舉行年度聯合軍演，警告這些演習可能引發朝鮮半島前所未有的熱核戰爭，又說有關演習本質上是侵略性，很可能涉及美國的核戰略資產。北韓中央通訊社在評論之中亦都批評南韓、日本和美國上星期在大衛營舉行三邊峰會，通過一系列文件來詳細說明、計劃和制定核戰爭挑釁。南韓和美國昨日啟動代號為「月之自由護盾」的聯合軍演，為期11日。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前往夏威夷毛伊岛视察山火灾情和探望灾民。拜登在出发之前说，明白山火对每个家庭和社区产生的深远影响，他承诺会尽一切所能帮助毛伊岛从这一场悲剧中恢复和重建。山火在今个月8号发生，造成至少114人丧生，并且有超过800人仍然失踪，预计死亡人数仍然会上升。夏威夷的参议员说，大约80%受灾地区已经完成搜查，大约2000人仍然断电，10000人通讯中断，毛伊岛西部部分地区的食水亦都不适合饮用。翻嚟本港，房屋局今日推出过渡性房屋住户特别津贴试验计划，向今年6月16日或者以后入住过渡性房屋单位的住户提供一次过特别津贴，以减轻他们在搬迁和适应新居住环境期间的开支压力。津贴不设用途限制，发放金额视乎住户同住家人数目和入住项目地区。过渡性房屋项目如果在新界和离岛，津贴金额会较高。以一人住户为例，项目在新界和离岛的津贴金额是3650元，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金额是1800元。至于四人家庭分别是8450元和4200元，六人及以上家庭就分别是11550元和5750元。房屋局话，已经领取津贴的住户要在单位居住最少一年，其后再度搬迁，就不会获发第二次的津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95年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还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7啦，继续有晨光第一线，一系啦，咁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好似以前咁啊，净系得阿小白，即系我咧，得阿白元豪一个，因为阿 Vicky 咧就抱恙，咁啊要休息一下啦，系啦，咁啊唞下啦吓。好啦，28度，相对湿度87%，咁啊，其实今日咧都想同即系问一问各位听众，就系问咩咧？喺我哋生活入边咧，总系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嘅。而呢啲有趣嘅事情咧，總係又會喺我哋生活入邊咧，切出咁轉，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啊，有陣時都幾好笑啊。例如坊間有好多嘅講法，呢啲嘅講法咧就成日都會話：喂，你有冇聽過咧？即係左吉右空嘅嗱，冇科學根據。我自己就覺得冇乜科學根據嘅嚇。咁但係咧，有好多人都會將呢啲左吉右空嘅秘聞咧，咁啊攞咗出嚟，咁啊去到討論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会话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啲左吉右空，到底系点样分配，即系几时系左吉，几时又右空嘅咧？特别系嗰啲眼微调嘅时候啊，咁啊对大家对呢一方面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揣测嘅。好啦，原来左吉右空咧喺唔同嘅时辰啊，又会有唔同嘅代表噶噃。好啦，例如左眼咁样啦，喺呢个子时，即系夜晚11点至到凌晨1点钟嘅时间啦，当你眼微调嘅时间咧，左眼嘅话咧系有意外嘅降临，意外之喜嘅降临，所以讲少咗嘅字争好远啦，系啲开心嘢会嚟紧嘅，咁啊唔知系咪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即系左吉右空嘅，听咗起码都开心先啦，即系有啲好嘅嘢可能嚟紧，咁但系要记住唔好开心嗰头。如果右眼嘅话咧，咁啊话到喂，原来都几多嘅，呢个就话可能要请人食饭，咁啊虽然咧就可能咧就会使咗啲钱，咁但系咧可能又会有啲好嘅事情发生咁样。 佢每一个嘅时辰咧，都会代表住某一种嘅嘢嘅。咁有啲就可能会话你会破财啊，有啲就可能会话你可能会使多咗钱啊，即系会影响健康啊，或者爱情运咁样啊。例如咁我又 random 抽一个出嚟睇下啦，同听众分享一下。咁佢有一个咧就话眼鼻跳嘅时辰，如果系中午，嗱头先就讲咗就零即系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如果系中午十一点到一点咁点啊？如果左眼嘅话就话你长期嘅耕耘咧，终于都有所收获，咁可以咧就系享受一下呢一个嘅成果。如果右眼嘅话咧，咁啊话到可能会出门口嘅时间咧会遭逢一啲嘅小意外，例如有啲阻滞，包括咧就系落雨啊。又或者可能会棘亲啊，呢啲咁样嘅嘢嘅，都几有趣啊！嗱，就我睇咧，我都好信科学嘅人嚟嘅，咁啊睇完之后咁啊当一个参考啦，咁啊警惕住自己，即系翻工翻学嘅时候或者做人啦、生活啦，咩事都会发生嘅。咁佢只不过咧道出咗其中一个，再加上而家咧睇戏都系啦，多元宇宙都已经启动咗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咧，我觉得亦都系当系睇完之后咧，就好似参考一下一样。咁我自己即系知道啦，咁啊算数啦，又唔需要太过迷信嘅。咁相反咧，咁如果你话有啲好嘅嘢咧，不妨信下，信完之后个人开心咗咧，都可以令到你喺心情上有啲嘅改进。咁可能真系会令到你嗰日咧，人就系咁啦，一快乐咧，搵到嘢氹到自己，一快乐咧，好嘅事情就会嚟噶啦。 晨光百科， 好啦，好嘅事情就会嚟。其中一个最好嘅方法咧，就梗系睇睇天气啦。睇下今日嘅天气会唔会令到你有好事嚟。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日间最高气温32度啊，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头先咧6点钟开节目嘅时间都有同听众提过，今日咧就系8月22号，农历方面咧就7月初7嚟嘅。7月初7，好多人咧都会话到7月初7系咩节日啊咁样。咁啊，2023年七夕咧就系今日啦。七夕咧就系情人节嚟嘅，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打算咧就过一过呢一个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情人节。嗱，佢同西方嘅情人节咧都几有不一样嘅。西方情人节可能你会话哇2月14又好，3月14都好。七夕嘅情人节咧就更加有呢个东方浪漫嘅色彩，因为大家都会谂到牛郎同织女佢哋嘅啲爱情故事啦。咁望向呢个天际，咁啊见到佢哋，哇！牛郎同织女咧穿越呢个银河，咁啊去到见面啦噃。好啦，七夕咧原本就唔系情人节嚟嘅，咁啊七夕到底原本是一个咩节日嚟嘅咧？原来早喺汉朝嘅时间啦，咁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典籍咧，就形容牛郎同埋织女噶啦。更加有提到咧，佢哋就系用呢个起雀啊飞到咧就系天河咁啊，成为咗一条桥啦。咁啊，等牛郎织女咧就有可以见面嘅机会咁样，咁又彩虹又咁，大家呢啲都知噶啦。好啦，咁但系咧，其实过去嘅七夕咧，大家都会叫做咧黑考节嘅。啊，呢个我细个嘅时候反而成日听。即系读书嘅时间，我自己读小学成日都会听老师讲啊，七夕咧就系七考，呢一个咧就系黑考节。咁因为咧织女嘅工作咧就系编织天上面嘅云彩，就做嗰啲神仙嘅衣服。咁所以古代嘅女子咧就希望自己嗰个只眼啊眼明手快啊，即系巧夺天工。咁所以佢哋都会咧就喺啲传统习俗嘅拜祭呢个织女，咁啊祈求有一双好嘅手艺。所以都会有一个咧就系黑考，黑求巧手咁样嘅意思噶。所以七夕呢一日咧，就会用五色嘅线啦，加埋黄铜针咧，就穿线，咁啊，亦都系个象征嘅仪式嚟嘅。咁啊，据讲啊，会一啲乖巧嘅女子咧，咁啊，亦都会喺呢个时候咧，就嗰个手艺就特别好嘅。七夕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习俗嘅，咁啊，无论喺中国啦，或者日本、韩国咧，原来亦都有唔同嘅方式去到庆祝噶。先讲譬如日本咁样啦。佢咧农历7月7日咧就会七夕节嘅时间咧，咁啊会都好多唔同七夕嘅祭典啦，纪念牛郎织女嘅爱情嘅。咁啊日记都会提到啦，嗱女主角咧就会将啲愿望写喺个小纸签嗰度啊，再挂喺个竹上边，咁啊祈求自己嘅心愿咧就可以成真嘅。好啦，咁如果你话喺韩国，咁啊七夕呢一日咧就代表住天气咧就慢慢就会转冷噶咯。大家都知啦，韓國嘅位置喺邊度啦，咁所以佢比較上早咧就會開始寒冷噶啦。咁所以原來當地咧就會食一啲煎餅啊、麵條啊、蒸一啲嘅糕啊、南瓜去到紀念噶。 啊，除咗傳統嘅煎餅之外，年輕嘅一輩咧就會食嗰啲新派嘅 fusion 嗰啲，就譬如咩海鮮煎餅啊、泡菜煎餅咧，就去到咧就係慶祝嘅。嗱，从传统嘅文化嚟讲啦，七夕本身咧就唔系情人节嚟嘅，只系祈求智慧嘅日子。咁啊，但系到底点解会演变成为大家熟悉嘅情人节呢？咁根据翻嗰啲古书嘅记载，牛郎织女咧传说入边咧就明确咁存在，两个人面对住爱情嘅坚定信念咧，咁啊感动咗好多人啦。咁而古代嘅女子咧，咁啊祈求一个好嘅手艺，背后原因亦都系为咗咧嫁得如意郎君，咁希望咧就帮屋企出翻一分力。啊，有呢个心意，咁之后隔咗好多年啦，咁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咁啊受到商业文化好多唔同嘅改变啦，渐渐咧大家都会有咗咧就喺七夕呢一日咧就庆祝情人节嘅习惯嚟嘅。简单啲嚟讲，即系变咗商机啦，吓咁啊，所有嘢咧喺呢冇办法咧，商业社会好多嘢都系商业行先，变咗咧就系金钱挂帅嘅。节日都会系嘅，咁但系嗰啲嘢太现实啦，唔好讲。今日都可以好好地庆祝一下情人节嘅。欢迎呢首歌歌，佢系 Kelly 陈慧琳，谈情的价值啊，啱今日七夕听啊。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6:45啦。 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49啦。一首嘅歌曲嚟自 Kelly 陈慧琳《谈情的价值》。天文台同埋晨光第一线咧都会提提各位听众，哇，天气真系炎热，咁所以咧都要注意住补水啊。咁啊，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嘅。朝头早我哋先听听职场 KO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繼續有茶藝師啊，容德如 Catherine， Hello Catherine，Hello Vicky， 你有考過我嘅就係咧，原來我哋去沖茶嘅時候咧，或者我哋上茶藝課嘅時候咧，係用到我哋五官嘅喎，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五感咧，令到我幾新鮮嘅，因為我冇諗過，原來我可以用我嘅聽覺嚟到去聽沖水嘅聲音嚟到去放鬆自己，我冇諗過，咦，原來我係可以透過喺沖茶嘅時候，喺呢個咁慢嘅時候，能夠令到我自己個人係可以 relax 放鬆嘅喎，其實。就喺课堂嘅里面啦，你有冇都听过唔少同学仔都有讲过啊？我真系好有得着啊！我好似真系上完堂之后，我成个人好似唔同晒，释放晒所有压力咁样啊！ 其实都好多噶，因为啱啱讲开就系最近有一个学生先至同我讲完咧，佢觉得上完堂之后，喺冲茶嘅过程咧，佢同自己嗰个连结重咗、深咗、嗯。其实有一个好有名嘅一句说话就叫茶禅一味啦，就 系 话茶同禅修都系同一个。类别嘅嘢，其实你成个冲茶嘅过程，当你好专注咁做，其实已经系一种修行嘅方式咯。 嗯，所以其实我冲茶嘅时候，唔单止系放松自己，我仲系令到自己提升紧自己。 绝对系噶， 系咪啊？即系提升到我啲耐性啦，我嗰啲唔好心急嘅性格啦，系咪啊？ 冇错啦。 嗱，咁其实咧，知道唔单止喺冲茶嘅过程咧系有得着，因为 Catherine 咧系有上山咧嚟到去摘茶嘅，我又。想问一下，其实当中咧系个过程系点样噶？为期几耐嘅咧？系要上山一个礼拜啊？定系还是啊？唔系嘅，睇下摘到几多就几多咁样嘅咧？ 其实都系睇唔同嘅地区嘅嗰个远嘅程度啦。 嗯、 即系譬如云南就会转折啲啦，你又要再转机啦，又要再搭车啦。咁但系有啲其实譬如潮州嘅茶山，而家高铁都已经可以去到啦。咁、 哦、 其实当然啦，你去到高铁站都要再转车再上茶山，咁可能两三个钟咁样啦。咁、 嗯、 所以都要睇翻視乎翻你去邊個茶區嘅，咁譬如台北咁樣，你上貓空都係一個零鐘咁樣左右。咁但係唔同嘅茶葉其實佢嘅採摘嘅時間都唔同嘅、 嗯。 譬如有啲茶佢淨係做春天一季嘅，咁有好多嘅綠茶咧都係淨係春茶做嘅啫。咁但係有啲茶，譬如烏龍茶啦，可能春天又做啦，秋天又做啦，冬天都會做嘅喎。咁、 嗯、 當然佢個品質會唔同啦。通常咧，你諗下茶樹佢喺冬天休眠咗嘅话，春天嗰阵咧佢最有营养嘅，咁、嗰个滋味亦都越丰富啦。但去到秋冬啦，佢虽然冻咗，但系咧佢嗰个香气又会高啲嘅，咁所以唔同季节嘅茶佢都有自己嘅特色喺入边咯。 嗯，咁其实当初系即系想了解多少少历史、就是，就系啊，点解啲人会发现到茶树啲茶叶系可以攞嚟冲茶或者去炒香咗之后泡茶嘅咧？其实系点解嘅？ 其中一个最出名嘅传说啦，就系关于神农氏啦。有冇听过呢个名啊？ 有 啦，系咪啊？传说咧，佢系有角同埋有水晶肚嘅，佢个肚系透明，变咗佢食乜嘢咧都会反映翻个颜色出嚟嘅。咁佢就喺度试唔同嘅草药啦，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就系佢食咗唔同嘅草药之后，佢发觉啊，佢好肚痛啊！全个肚变咗黑色，咁佢就煲水饮啦。咁呢个过程中咧，有一啲茶树嘅树叶咧跌咗落去水入边啦，煲完出嚟变咗金黄色。神农氏饮完之后咧，就解咗佢嘅毒。所以最初咧，其实茶唔系爱嚟饮嘅，系爱嚟一个解毒嘅药品啦。咁但系中国人话药食同源，咁所以咧呢一个解毒用嘅药，佢哋慢慢会爱嚟煮餸，即系佢哋会煮一啲羹啊，煮一啲而家系去到云南都有啲仲用茶。业做嘅料理，咁、 哦、 到差唔多咧，真系唐朝嘅时候咧，陆羽先至系第一个人走出嚟话：，我哋咧应该要有一个饮茶嘅手法。譬如嗰阵时候咧，古时候唐朝系有一个煮茶法啦，佢哋会加唔同嘅香料啦，会加盐啦，加果皮啦，加葱啦，加姜啦。咁、 嗯、 你可以想象到个味道系可能似 有啲奇怪 凉茶或者似24味咁样。咁但系陆羽就 系 话：，我哋加少少盐咁就得啦。咁呢个系茶艺。形成嘅初期咯， 嗯，咁其实慢慢发展到而家几耐咧？即系 讲紧起码2000年以上。 係啦，咁去到即係茶樹以前咧，講緊係一開始咧係好似大家好似街市買餸咁樣咧，一啲新鮮嘅葉啦，咁大家買翻屋企咧就係用平日煮飯個煲啦、食飯個碗啦去飲茶嘅。咁到後來先至慢慢有一個茶具獨立咁樣去形成啦。咁頭先提到咧喺唐朝都係比較 casual 嘅，大家煮出嚟咁樣飲啦。咦，去到宋朝啦，開始咧真係更加有規範啦。咁亦都喺茶文化嘅歷史上係一個最大最大嘅形成期。 系 啦，咁譬如佢哋當時嘅皇帝好中意飲茶啦，宋徽宗好中意飲茶啦，會寫茶書啦，會外國嘅使者嚟到，唔係送金銀珠寶嘅，係送茶葉俾佢，證明茶葉嘅地位其實係非常之高。咁當時嘅茶咧係一啲茶粉啦，佢會加水起泡嘅，發泡嘅，似乜嘢啊？ 我想話好似日本嗰啲， 係啦，冇錯啦， 抹茶， 係啦，抹茶。其實抹茶佢就係當時一啲日本嘅僧人咧，佢哋修道啦或者打坐咧，發覺飲茶係幫到佢。他們去進入那個狀態，所以他們就將這些的茶樹的種子啦，他們的茶文化啦，就帶了去日本，再融入他們的武士精神。譬如他們武士今天打仗，明天呢可能不在那裡，是不是？所以為什麼會說一期一會啦？其實這一次每一次我們大家聚在一起去喝這泡茶，可能一生人只會出現一次，所以呢他們也都是保留了當時宋朝再加以改良啦，去一個抹茶的文化咯。 不知道為什麼聽到起雞皮 其實真的大過了你會發覺人生很無常、啊，即是你會發覺、啊、今天原來我們可以坐在這裡喝這杯茶都挺幸福、即如果你外面哇還有一個炸彈炸下來，哇你都未吃飽，你都未著得暖，你不會有閒情日子去喝茶咯。 明白、啊、其實我知道茶呢在由以前、啊、即其實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啊、即譬如、啊、長輩我們要敬茶的，可能甚至結婚呢我們要敬茶給爸爸媽媽啦，到現在有些人嚟我屋企啊，我冲杯茶俾你啊，饮咩茶啊咁样。其实有冇话由以前到而家，茶系扮演住咩角色咧？ 茶咧会有一个茶道精神入边最核心咧，讲紧系和。即個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啊！咁我哋話過門都係客啦，咁肯定會飲茶先啦，大家。譬如而家你去到潮州咧，好多嘅商鋪外面咧都有個茶檔，就算你唔識佢都好咧，佢都會唉、哎、坐低飲杯茶啦咁樣。咁但係透過呢杯茶，其實大家就做咗朋友啦。咁其實茶係將人同人之間嘅距離會拉近咯。咁譬如我哋茶室都係㗎，有啲我哋做茶會啦，兩個唔識嘅，跟住傾傾下偈又會變咗朋友咁。茶啦扮演住一个我哋讲和嘅精神啦。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系送茶，亦都代表健康，送茶送健康，佢系代表一个健康嘅饮品啦。所以由古至今礼品上面都系一个好 popular 嘅 item 咯。 即系好似我记得你都有讲过、就是，就系你嗰阵时上茶山啊，有唔同节嘅时候，大家都会好 welcome， 喂、哎，过嚟饮杯茶啊咁样。其实正正就系用茶嚟到去紧扣每一个人嘅关系。 冇错啊，其实茶佢系一个好大嘅功能噶，甚至乎可能咁样讲有啲夸张啊，就系而家咧，大家城市化咗啦，好多心理疾病嘅，即系可能压力又好大啦，唉，翻工又 O T 啦，系咪啊？咁但系饮茶其实就系将你个人去翻一个平衡同 balance 嘅状态，佢入边系会有物质令到你去放松啦。咁你个人 relax 咗之后，其实你工作亦都可以走更远嘅路咯。 咁其实嗰一种物质系咩物质嚟噶？ 入边有一啲氨基酸啦，譬如对住电脑，我哋有辐射啦。咁譬如茶多酚，佢又會抗輻射啦。譬如我哋如果唔夠瞓，佢入面有咖啡因，另外你可以提神啦。咁譬如少數民族以前佢哋係一定要飲茶嘅，佢哋因為食肉多，奶酪啊、肉類啊，但係佢哋冇乜新鮮蔬菜。咁譬如茶入面都有我哋身體需要 maintain 嘅一啲維生素，譬如 B 啊、維生素 C 啊呢一啲可溶性嘅維他命咯。 咁所以其實茶係由古至今到而家啦，唔單止係即係就咁啊。飲杯茶就算，原來其實對我哋身體啦，甚至係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都係有住一個密不可分嘅關係嚟嘅喎。 絕對 係 㗎。係啊， 咁其實你有冇啲咩建議係俾一啲譬如 office 嘅？即係啱啱你話啊，對得電腦多嘅人去飲嘅咧，有冇啲咩茶係適合佢哋飲嘅？ 飲茶咧都好多講究嘅。譬如我哋春夏秋冬又飲唔同嘅茶啦。咁嗱 ，office 通常譬如冷氣大啦，女性多啦，可能 OL 嘅話，咁 OL 嘅話咧，通常容易手動腳 動啊，咁飲翻啲紅茶又可以暖身暖胃啦。但係唔係喎，呢幾日咧外面咧成三十八度咁樣，咁飲翻啲綠茶白茶又可以消暑解毒。所以你要睇翻其實嗰一刻你嘅身體狀況，譬如你係容易上火嘅，我哋食完煎炸嘢啊、打邊爐啊，飲翻啲白茶、黃茶、綠茶，咁呢一啲比較係清發酵嘅就會好啲咯。秋冬啦，咁飲翻啲烏龍啊、紅茶啊、保裏啊呢一啲都會比較適合咯。 嗯，咁所以最緊要就係睇住自己嘅體質啦，嚟到去揀飲咩茶啦。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7:07嘅早上啦，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有小白白权浩喺度，同各位听众一齐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而家系7:08啊，出边28度嘅气温。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 ，D D 喺度啦，早晨 D D。 早晨啊，小白，咦，放完假翻嚟，第一日见你喎。 系、啊，寻日阿姑嘛，因为咁 啊， 今日哎系啦，见翻阿 D D 啦。 嗯。 快乐快乐 快乐，咁啊，佢耐唔耐就放下电，跟住都唔错噶，几开心噶。 人有阵时。的而且確需要休息一下嘅， 係啊，冇錯，你好耐冇休息啦，所以你的而且確要休息一下噶，係咪啊？ 三年， 係啊，三年啊，大佬，幾誇張啊，真係。咁同埋你啦，你嘅家人咧都會好開心，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啦， 係啊，所以帶小朋友去旅行咧，你會有好多得著嘅。 係。咁亦都可以製造回憶啊！即係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使命嚟嘅。 冇錯， 製造一啲回憶俾小朋友，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回憶咧，就係諗翻你同屋企人嘅。咁咁點能夠我嘅下一代佢會冇咗呢一樣嘢咧？因為我知道係一件係難得嘅事嚟嘅。 係冇錯， 係啦，係一件難得嘅，同埋你會一生都記住。因為我而家都記得。 冇錯啦， 我而家都記得細個嘅 嘢。嗱咁樣啦，唔講交通住，講啲題外話，一個中谷嚟嘅。嗱、你有得去就好趁去細個同佢去啦。好似個仔大個咗咧，廿零。 佢唔同你去， 佢就同女朋友去噶啦，就唔会同你去噶。 你呢个有骨噶喎，呢句说话。 系咪啊？所以咧，嗱，你好好珍惜啊！呢个真系呢啲经验嚟嘅，话俾你听，唔系净系我啦，我身边朋友都系咁讲嘅。不过如果你个仔乖噶啦，就会同你去 嘅。你个仔仲系小朋友嘅时候，有冇同你去啊？ 我一定有啦，唔系小朋友啊，佢好似21岁到嗰阵时读紧大学，佢都会同我去，两个人去旅行咯。 系咩？ 但系而家拍拖，大家同女朋友去啦。 哇！ 咁但系都唔系，佢都乖嘅，即系佢而家虽然同女朋友去，佢都有兼顾。呢个母亲 吓， 系啊，即系都有大家一齐去咯。 哦， 即系佢识得，佢都识得走赚。 我以为净系买手信俾你添， 我会嬲噶，一齐去咯，大家都会。 哇，好大醋味啊！ 不过算啦，自己都谂啦，自己身边个都系咁样啦，所以冇得怪嗰啲。 啊，唔系嘅， 男仔嘅嘢通常都系听女朋友话，听老婆话噶啦。 唔系嘅，都听阿妈话嘅。 乖嗰啲咪会，所以我咪话仔乖咯，所以你都要教你两个仔好乖。第时大个咗咧，当然啦，要照顾另外身边嗰一半，但系自己父母都不容 系啊，原生家庭。 咧，永遠都係俾到自己一個最能夠放鬆嘅環境噶。 冇錯啦，所以好好記住啊，好好珍惜啊， 收到收到。 好，講到啲重要交通消息先啊。咁先講中交通意外啦，就係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鄉事會路，即係瀝源村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開始擠塞噶，龍尾排到去御龍山嘅。咁再講多次啦，嗱呢條大埔公路咧，平時都係已經繁忙噶啦，咁加上咧有交通意外啦，喺沙田鄉事會路瀝源村對出，咁而家車龍咧排到去御龍山嘅。咁路面方面咧就只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嗰個位咧就比較車多。咁另外都有啲嘅緊急維修，提一提你啦，喺廣東道噶，咁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車線封閉啦。咁另外旺角嘅豉油街咧都係有急收，豉油街東行去翻新田地街，近住廣東道嘅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嘅。交通消息就係咁多啦。 咁啊駕駛者咧就特別留意住咧喺沙田嗰個位置啦，因為有啲交通意外，咁所以咧本身你頭先都講啦，本身都塞噶啦。咁而嗰條路咧，我耐唔耐都會行嘅。咁佢就都啲彎咧都好似激流咁樣噶。 我知個路面 有啲高有啲低，因為佢即係有好多路面重鋪嘅工程啊嘛。咁啊有啲改道工程咁樣。咁所以咧啲本身條路咧都激流噶嘛，又車啊又彎啊，跟住又多雪糕桶啊，稍一唔小心係啦，唔留意或者你個電話突然間響一響，你望一望。都有機會咧，即係造成一啲少少嘅意外啊！ 哇，所以揸車咧，真係咧要好小心， 即 係 要全神貫注。 琴日大欖隧道嗰宗交通意外咧，真係令人心痛嘅，即係係咪先？你有意外，你落咗車之後搞成咁，其實真係好唔開心嘅。 係啦，咁所以你話如果淨係講沙田而家呢個啦塞車啦，咁可能因為冇辦法有少少嘅意外嘅話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住路面嘅情況啊嚇。 係，所以揸車要小心。 揸車小心，即係電話就擺埋一邊啦。 哎呀，唔好睇住啦，真係好緊要嘅。你揸住架車真係。 係啊，所以我都係咁諗。 所以我真係同我老公讲，你揸车真系千祈唔好睇个电话，有咩咁紧要？有咩紧要得过你嘅生命财产？ 冇啊， 冇噶， 冇 冇啊！所以系咪先个电话 miss 咗啫？你可以停埋一边，安全先再听咯。 系啊，嗰啲 message 有嘅话，咪迟啲先搞佢咯。 系咯，总之就借，总之揸车要小心啊！大家记住啊吓。咁啊，今日提下大家一啲好特别嘅嘢啊， 小白， 我想问你有冇留意一样嘢？港铁巴士逐步更换呢个新式嘅巴士站个站柱同埋个站牌。 站柱同 即 系嗰条 柱啊，同埋个牌啊，但你要记住， 系咪太阳能嗰啲啊？你讲紧 唔系太阳能啊，直成个牌嘅形状。 系啊， 原来巴士站牌咧，我后屘原来揾资料先至咧。留意到港鐵嘅巴士咧就有港鐵嘅標誌，港鐵接駁巴士就有九巴嘅標誌，原來兩個唔同嘅喎。 哦， 歷史就唔講住，太長遠啦。 咦？呢個好似有留意。 係啊，港鐵巴士就有港鐵嘅標誌喺嗰個喺度， 即係特別話俾你聽，呢個係港鐵嘅巴士系列咁樣嘅。 係啦，但原來港鐵嘅加多兩個字啊，接駁巴士咧就九巴嘅標誌嚟嘅，原來兩個係唔同噶。 哦， 系啊，历史一阵 港铁嘅接驳巴士就系九巴嘅标志， 冇错，港铁嘅巴士就系港铁嘅标志。然后两个历史都唔同，好有历史嘅，不过唔讲住，我讲成个钟头嗰次，咁讲咗啲简单嘅嘢先啦。咁呢一个站牌咧， 古老 不过都有一阵都有少少历史同大家讲。嗰个站牌咧，其实每个巴士站你都知啦，巴士总站啊、小巴站啊，呢啲系不可缺少嘅设备啦。 系啊， 咁容易令到乘客咧就知道呢一个系停车路线啦。咁同时巴士咧都方便，好有条理咁样进入啦，同埋驶离呢个车。站噶，每间嘅专营巴士咧，同埋非专营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营办商咧，都有独特嘅站牌设计，款式好多，你有冇留意啊？ 有啲有， 好得意。 有啲咧，因为我自己住嘅地方都偏远啦，咁但系佢都有啲村巴嘅，即系叫村巴。村巴即系有部分咧，都系可以喺呢一个中环，咁啊直接咧就开，好似一日都系得两班定三班咁样嘅。啊，應該四班，朝頭早兩班，跟住傍晚時分咧就兩班咁樣嘅，即係四班。咁佢個路牌咧都係可以睇得到咧，有好多格喺度。咁咪成零零四四就寫咗嗰個號碼喺度。咁下低亦都會貼咗啲告示，就話都係啲字比較細，就話呢個咧就邊一度開到邊度嘅班次係點樣嘅。咁我都有見過呢啲嘅巴士站個路牌都係不一樣嘅。 好多款式㗎。咁嗱，同埋講啦，原來巴士公司通常都係用不鏽鋼或者係鋁嚟製成嘅站牌，因為加強耐用性啦。咁另外咧，好似頭先你講嘅專線啊或者非專營小巴咧，就多數係用鐵鋼或者係塑膠嘅製成嘅站牌咯。 哦， 好啦，咁今次更换咩呢？就更换咧，就系条柱嘅设计唔同咗啦。点唔同啊？条柱旧式咧就系用圆柱啊，咁而家咧新式咧就系旧式用圆柱咧就 系 搵两个扣啊夹上去嘅牌。 系啊，有冇留意？我记得 系啦，咁两个扣夹上去啦。咁而家咧就用新式咧就系扁嘅形状，就夹住块牌啊。 哦，我明啦，我明啦。 扁你明唔明？两、嗯、你睇上网睇都几得几靓，我觉得两、嗯、个扁嘅形状夹住佢就唔系圆形啦。咁同时就加大咗个路线同埋嗰啲目的地嘅显示咯。咁呢啲新站牌咧改良咗之后咧，乘客嘅资讯设计咧就系使用咗适合户外展示各种嘅告示物料啦，方便乘客查阅呢个巴士服务资料嘅。咁新嘅物料咧就容易更换啦，又容易啲保持清洁嘅。咁而家超过咗大约有200嘅巴士站牌，200个揸巴士站牌陆续更换啊。点解我头先讲话啲物料好啲咧？你有冇留意到啊？真系有一啲咧，系只眼蒙埋佢咧，都睇唔到佢里面嘅字，花晒噶嗰个胶， 有啲可能化晒， 化 同埋老化。 系啊，所以 而家胶嘅老化， 冇错。所以而家佢就话用啲好嘅物料，就方便乘客可以睇到啲字， 清楚啲啦啲字。 系啦，嗱几好啊！嗰、那个站牌又换咗，嗰、那个圆柱形嗰个站牌啦，嗰、那个站嗰、那个嗰支棍啊，嗰支又亦都换咗。咁头啲物料又换晒啦，咁所以大家会睇得清楚。 感觉上咧都干净晒，因为可能咧就唔知点解啲人咁中意贴街招，贴喺个牌 度。 系啊， 而家虽然有啲人咪话咯，而家你系扁啊嘛，即系好似一个正 更加容易贴啊。其实啲人 系啦，所以咪话啊，你哋唔好整到佢诶污渍。 系啦。其实啲市容嚟噶嘛，同埋人哋整条柱出嚟都唔系俾你贴嘅， 都几靓嘅新嗰、那个，你可以上去啲媒体度 check 下啦。咁、啊、我讲少少历史啊，其实从前巴士公司咧都将部分嘅站牌咧都挂喺灯柱上面，头先我讲嗰、那个啦、 啊， 原来系旧式嗰啲系挂喺灯柱上面嘅。咁但系自从政府规定咗有关嘅灯柱咧系属于政府财物，任何人士同埋私人机构任何物件咧都唔可以悬挂喺灯柱上，原来系违法噶。咁所以咧，而家嘅巴士公司咧已经取消晒呢种做法，就冇再挂喺灯柱度啦。 原来以前有咁样嘅咩？挂喺灯柱嗰度啊？ 系啊，挂喺灯柱。 我又冇乜印象喎，挂灯柱。 你咁年轻梗系啦。 你有印象咩？ 我都冇噶，我都系睇翻媒体。 系啦，你都系揾翻资料你先知嘅，冇理由你会睇过噶嘛。 大家如果想睇咧，原来咁喎，原来目前咧就全部换晒，只系有咧新巴有条388同埋389嘅路线咧喺哥连臣角道对出嘅车站，仍然使用翻呢个旧式挂喺灯柱嘅上面嘅站牌。但系咁，呢两个咧有关嘅站牌咧就获得当局咧批准安装嘅， 即系豁免， 系啦，剩翻呢两个，其他就换晒。 嗰、那个就可能因为都已经系成为咗历史嘅一 出， 系啦，嗰个 label 啊， 系啊，想睇可以睇下。 所以就豁免。 系六咧，其实每一样嘢不断咁变化。好啦，到咗80年代啦，九巴站牌咧，我相信你都有留意啦，红色做底色噶嘛， 记得。 中间咧就有白色大嘅长方格，就注明路线编号啦。 嗯。 咁早年嘅站牌上嘅路线编号咧，哎呀！全部都是人手寫的、 啊、 原來現在就是用電腦的是、啊、現在用電腦的字體因為太普及了哇原來舊式那些是用人手寫的 我有 人手寫得很漂亮、 啊啊啊啊、我有見過呢在那些地下那些路馬路那些字、啊嗯、那些線呢我有部分呢我有見過 我不知道香港是怎樣香港都應該有個板給你倒一些油下去的咁我叫外國有啲咧，即係好似嗰啲主題樂園嗰度畫嗰只公仔咁樣，佢就咁喺度，譬如寫個 bus 字咁樣啦，巴士啦，佢真係自己就咁寫，哇！嗰、那個手字真 係靚到不得了啊！ 係咯， 所以你話原來以前啲巴士站牌係人手寫，而家完全用曬電腦字體咯，所以又唔同啦。講埋再少少啦，咁咧以往九巴不少室外嘅巴士總站咧，普遍喺月台上面釘上去嗰個前同後咧都係長方形嘅。好啦，咁近踏入呢個千禧年代咧，大部分嘅總站長方形嘅牌咧都拆曬咯。換曬係波板糖圓形咧嚟取代，講住少少歷史先。 波板糖啊，即係可愛啲啦， 係咪啊？超可愛， 係可愛啲嘅，因為外國好多都係長方啊、正方啊呢啲嘅形狀比較上多嘅。 嚇、幾好嘅，即係你知啦，又有啲新嘅嘢，大家有啲新鮮感咯，幾好噶。更換咗呢個站柱同埋站牌，就係港鐵巴士啊。 咁你見其實巴士站亦都好努力去到改進啦。頭先我譬如開頭提過有呢個太陽能，太陽能都係一大改進。 哇，非常之好啦，可以利用。用一个天然嘅气系咪先？唔需要话浪费资源。 系啊，特别如果你话去嗰啲，譬如偏远少少嘅，有啲公路中间嗰啲位咧，其实有阵时嗰个有盖嗰个巴士站，佢都好紧要。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佢就系等紧车嘅时候，如果你拎住把遮喺度揼雨咧，其实好阴功噶。 系啊，其实几好啊，两样都即系佢哋公司又有利益，对我哋市民有利益。而家我都知道好多巴士站上盖咧都装咗一个太阳能板，上次我讲过啦、啊。所以好进步系开心嘅。 系啦、啊，咁啊有啲夜晚嘅时候有啲光咁啊又出嚟、啊、又舒服。 系啊，最紧要就系更加环保啦。而家我哋爱爱地球啊嘛。 系啊，咁啊巴士自己本身设计都环保咗好多啦。 冇错，所以而家好用电动巴士咯，开始，所以进步系好嘅。 系啊，好，唔该晒 Didi 先，唔该晒。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再睇睇咧天气方面啦吓，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而家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このままこうでようかと。 日本唱作组合秋山黄色再次推出他们全新的作品，今次的歌曲是希望展现出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就令到大家回归初心，就正如他们刚刚完成了的日本演出都是一样，利用决心，利用一支吉他去到自弹自唱不同的佳作，今次也都用歌曲告诉乐迷知道他们对音乐热诚的决心。日本流榜推介歌曲秋山黄色型， 氷河期の優しさが僕を眺めていた。もう光がきっと肌に当てない。目を痛めてようやくみんなに気づいた。ごめんね。 今日星期日本流榜推介作品《秋山黄色》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大学， 早上7:22嘅早上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喺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今日已经接通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啊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咁我见到咧，即系头先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 ，Didi 都有提及过啊。咁啊，寻日的而且确咧就发生咗啲交通意外，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嗰个交通意外啦。咁当然即系我哋都唔舒服嘅。咁但系可能都要问一问 Ringo，如果即系面对住唔同形式嘅交通意外或者唔同路段嘅时候咧，我哋到底啊作为一个驾驶者或者乘客，我哋有啲咩应对嘅措施咧？咁啊要等 Ringo 同我哋讲讲。 好啊，嗱，琴日咧发生个严重嘅交通意外啦，咁啊最主要咧就喺啲快速公路上高咧，佢就呢一个可能有啲轻微碰撞啦，咁车主咧就比较心急啦，咁啊落车睇下个车损坏边度，又系唔系应该要相就系和解咧，定系要报警咧？ 想处理件事啦。 冇錯啦，咁啊一時咧就即係冇留意到後邊嘅車嘅，咁而後邊嘅大貨車咧，亦都由於係嗰度有啲快速公路啦，佢亦都冇諗過，咦突然間有車停低，甚至有人走出嚟，咁咧就撞到呢、這、一個即係肇事嘅司機，咁司機咧最後咧就重傷死亡啦。咁呢啲咧係一啲好嚴重嘅交通意外。 係咯，咁好似尋日譬如咁樣啦，大欖隧道有發生呢啲意外嘅時候，我哋都唔想。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避免咧？ Okay. 如果真係輕微碰撞，咁我哋個處理方法咪就咁淨係坐喺個車入邊咧 ，Ringo？ 係啊，嗱，好多時香港由於咧，我哋就唔係咁多啲快速公路。咁喺市區路面，如果有啲咩碰撞埋車咧，其實就都冇特別嘢嘅，因為好多車啊嘛。咁亦都係大家會停低啊等等。咁但係如果啲快速公路咧，我哋一定要注意咧，就首先司機要留意自己嘅自身嘅安全， 係 非常之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咧，喺一啲快速公路或者啲高速公路壞車又好，遇到呢個意外都好啦。但係你要記住。除了自身的安全呢，因为很多时候后面的车呢很快地抵过来。 是啊。 那呢他呢就很多时有机会呢就被后面的车呢带来一些危险。包括譬如好像昨天撞到就是个司机啦。甚至很多时呢就是说会撞你车尾的。 是啊。 就算你着住死火灯都好啦，后面的车看不到就撞到你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留意返呢，在一些道路的安全呢是很留意。好啦，这些朋友亦都像你正话问啦，究竟我们应该停在这里啊，坐在车里面啊，怎么做呢？ 在交通法例上高咧，香港咧，如果冇人受伤咧， 嗯， 啊，咁咧，我哋应该咧就系要揾一个安全嘅位置停低嘅。 系， 除咗有人受伤咧，我哋嘅车就唔喐得啦。好啦，如果有人受伤，咁就系话就算交通意外都好，咁， 嗯， 有人受伤咧，唯有就坐喺个车上高，但系要打住四火灯， 嗯嗯， 记得唔好拉，唔好松咗个安全带。好多人咧谂住坐喺个车上高咧，好安全噶，嗱咁啊松开个安全带啊，讲电话啊，嗯，或者等等，咁但系呢个亦都好危险啊，因为后边如果有车一撞你个车嘅时间咧，因为你冇拉安全带咧，架车咧，个人咧有机会咧就有个严重。或者甚至呢因为冇拉安全带而抛出车外。 哦，但是 Ringo, 我有听过呢，就是说如果打死火灯的话呢，你就要唔知系几多米之前呢要摆一个雪糕桶喺度，即系做多啲指示嘅。咁，我又应该点样处理呢？ Okay. 如果有呢个諗法。 如果喺个安全情况下，你又落到车，而且呢好可能喺啲弯角啊，甚至你可以摆到你嘅适当嘅我哋叫做三角牌啦。 嗯， 通常咧，啲外國嘅車咧都有啲三角嘅，我哋叫 warning triangle 嘅，即係嗰啲三角嘅一啲反光牌。咁喺外國，因為好多啲快速公路啊，咁，所以咧，差唔多個個車廠都要擺嘅。咁，但係咧，我正話講咧，如果你都落唔到車，你就唔好勉強咧擺三角牌咯。啊，咁咧如果你真係喺高速有事，或者撞親人。或者咧架车坏咗唔捉得，咁，你就留翻个车度， 系 打 死火灯， 唔好松安全带， 系 即时就要打三条狗， 哦，啊， 即时要报警，因为点解咧？喺个安全情况下咧，你又系有问题落唔到车咧，你即时要打电话，因为点解咧？通常香港嘅地方远亦都有限， 系啊系啊， 咁你打咗三条狗之后咧，好多时咧就系话。差唔多幾分鐘啦，嗰啲咧我哋叫交通警咧，揸電單車啲咧，好快會到嘅。 係啊， 到咗嘅時間咧，佢就會即係指揮你嘅車啦， 嗯， 適當打交通啦，咁， 嗯， 樣咧你就可以咧離開即係話擺響一啲備車處啊， 嗯， 或者一啲路邊咧，咁， 嗯， 繼而咧就睇下嗰個 case 咧係應該要點做。嗱，咁呢個咧就我正話所講咧，就話有人受傷或者一啲車壞咗唔喐得，但係如果架車係喐得。轻微嘅意外等等咧，你就必须要打住死火灯咧，尽量靠路嘅左手边停车。 嗱， 因为点解咧？香港咧就系话我哋咧系左上右落，咁，左边咧通常系路边嚟嘅，或者啲备车处啊，或者一啲咧影线咧全部喺左手边，咁，所以咧你一定要靠住最左手边嗰条慢线，或者路边停嘅车，停咗车之后咧打死火灯，咁咧尽量咧。就要离开架车啦。 我，呢个就离开架车， 冇错。因为点解咧？你坐架车上高咧，仍然有机会你慢线好或者被车住，有机会后边嘅车都会撞到你噶嘛。咁， 啊， 所以你要离开架车。嗱，离开架车咧，尽量拣左手边乘客咪一边落车。 哦，系 嗰，那个最安全嘅。 系啊，系啊， 因为你喺右手边咧，仍然有其他车行噶嘛。 吓， 你一开门有机会就撞到你噶。 系 啊，咁咧，所以咧就离开架车。嗱，仲有一样嘢嘅。离开架车嘅安全位置，咩叫安全位置？ 啊 大家知唔知？ 50米咁样系嘛？ 嗱，50米， 五十米远得滞喎，应该。 50米都系唔安全的， 哦， 因为点解咧？有机会你撞到架车嘅时间打保龄嘅，你企前面咧，哦，一样撞到你。 系 记得安全位置咧，就高起嘅位置咧，行人路边咧， 系，哦， 你一定喺车尾后边。 嗯， 大概。30至50米以后，你个车，后边，咁呢啲为之安全为主。香港咧，由于我正话讲唔系高速公路嗰，那个训练咧同埋知识唔系咁多啦。好多时咧，往往咧，如果响高速公路遇到呢啲咁嘅坏车啊，或者咧系甚至有轻微交通意外咧，都会咧酿成咧好似琴日呢啲咧严重嘅交通意外。 明白， 咁呢个咧大家一定要好留意啦。 系，咁所以咧可能嗱，今次咧就讲住，譬如喺高速公路话我哋点样应对啦，但系仲有好多唔同形式嘅交通意外，可能真系要好似神光头咁啊，搵阿 Ringo 补补货先。今日倾住呢度先啦，Ringo， 唔该晒你先，我哋下次再讲啦，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朝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处理核污水排海的日期。报道说，日本政府考虑最快在星期四开始排海。在本港，环境及生态局说会密切注意事态发展，并且同日方沟通，又说早前已经宣布计划在日方启动排海之后，即时禁止来自东京、福岛、千叶等十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食安中心会加强检测日本进口食品，适时调整相关监测工作。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正当合理关切，停止强推核污水排海。美国总统拜登抵达早前受山火重创的夏威夷毛伊岛视察。拜登和夫人吉尔当地星期一中午抵达机场之后，在停机坪短暂停留，获夏威夷州州长格林、当地参议员和众议员迎接。拜登和吉尔之后坐直升机视察重灾区拉海纳。拜登之后坐车经过烧毁的大片土地和社区，有民众向车队举起感谢的手势，但亦都有人举中指。拜登计划和幸存者交谈，听取官员汇报，并且发表讲话。这一场山火至今造成至少114人死亡，官方估计仍然有850人失踪。拜登在出发之前说，是会尽一切所能帮助毛伊岛从这一场悲剧之中恢复和重建。泰国传媒报道，泰国前总理他信在社交平台确认他将会在今日上午九点返回泰国。当地传媒之前引述消息人士说，泰国警方和有关机构已经召开会议，为他信重返泰国做准备。现年74岁的他信自2001年起出任总理，2006年9月军事政变落台之后，因为贪污等控罪被最高法院判处罪名成立和监禁10年。为了躲避入狱，他信从2008年起流亡海外。报道说，他信一旦飞抵泰国，可能被带到最高法院，再送往特别拘留中心，最后入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现时龙尾都已经去到沙田马场噶啦。咁望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都系畅顺，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咁另外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广东道系有紧急维修，广东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咁另外油麻地海泓道有路陷，海泓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咁仲有旺角豉油街有路面急收，豉油街东行往新田地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都是继续封闭。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是啊，8月22号和23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有成40几个机构提供大量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5啦。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运动科技不只能够提升运动员的表现，原来还可以令大众更轻松享受运动的乐趣和好处。 节目又请来二胡演奏家朱云篇分享怎样将二胡加入电影配乐。 另外会同大家介绍盂兰节各种仪式背后的意义。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二台话你知， 我好担心个仔啊！佢成日喺屋企无所事事啊，又冇工作经验，好惊佢第日搵唔到食噶。 不如叫佢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啊！呢、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有薪在职培训，同埋由注册社工提供嘅个案管理服务。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可以参加噶。 都好、啊，但我都系好惊佢唔敢踏出第一步咧。 可以叫佢先试下参加计划为期1个月嘅工作实习训练，唔只可以俾学员体验下职场环境，累积经验，出席率达到80%或以上，仲可以申领实习津贴添。由今年7月1日起，工作实习训练嘅津贴额仲上调到7300元添啊！ 真系好啱我个仔、啊，等我都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 二台话你知，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白，欢迎你翻嚟、啊。 唉、哎，真系太好啦！翻到嚟啊，见到咁多位嘅同事，翻工系一件快乐嘅事。 系，放假都应该嘅，不过 系啊，叉叉电啦、啊，因为始终咧，大家都会好期待咧，有个小小嘅小 break 啦，等自己咧可以身心灵都有啲新增嘅新嘅动力啦，新嘅资源啦，咁样样。咁但系咧，讲开呢个你啱啱去完嘅日本咧，今日都系全港嘅头版。我谂直头唔系全港啦，系全球嘅头版嚟噶啦。就系究竟今日个处理会系点样呢？因为今日日本嘅内阁就会拍板啦，究竟几时会排呢一个核嘅污水呢？咁据闻咧就话最快星期四咧就会开始呢一个程序噶啦。咁但系其实反对声音唔净止系日本佢哋当地嘅渔业界啦，譬如话唔同嘅国家，中国啊、韩国啊都有反对嘅声音嘅。咁、究竟最终个决定会系点样咧？留意住今日最新嘅进展啦。不过讲开日本咧，相信好多朋友都啱啱去完日本，好似小白咁样样。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都会谂翻啲开心嘅事啦，都会有啲香港人即系当系第二个乡下嘅啲回忆嘅。 琴日咧就抢机票啦，10点钟就喺一间航空公司，好多朋友都抢到咁样转， 咁犀利。 系啊，有啲去冲绳，有啲去 成田。 成田啊咁样咯，咁当然即系佢今次就唔系 俾你淨係搶日本機票嘅、嗯。有啲朋友搶到張北京機票都好開心、 哦， 因為真係完全唔使錢。哦，係啊，咁佢仲包少少行李咁樣咯。即係我琴日開麥都有講，係啊，即係因為你有陣時講嗰啲免費唔係真免費噶嘛，係 啊，乜都要加錢。 係啦，咁大家都明白。但係琴日嗰張免費機票咧，相對真免費啲咁樣。係、咁當然啦，條款細則就自己上網睇得多啲啦。都見到好多朋友咧，都等咗半個鐘到35分鐘有耐性嘅話咧，都搶到喎、 哦。哦，唔錯、哦。 O、okay、K 啊，我啊冇耐性，同埋琴日做訪問做到11點啊，如果唔係都去搶搶佢。 咁比起上個禮拜嗰個搶得似乎。容易啲喎， 係 上個禮拜某大航空公司咧， 綠色嗰、那個 係啊， 綠色嗰個梗唔係啦，我有撳入去搶啊，你叫我入去搶，我等咗一個鐘喎、啊， 係咯，我第一次我係校曬鬧鐘，人哋話9點鐘開波咁樣樣，咁我就直頭係8點59分就校定鬧鐘啦 ，stand by 好啦，咁樣樣一踏正9點就即刻 click 啦， 係啊， 唔得啊，一咁樣樣撳法咧都要起碼等半個鐘， 係啊，下邊佢有架飛機等待起飛噶嘛， 啊嗯、 等55分鐘咯， 哇， 搞唔掂啊，嗰55分鐘， 我成日覺得咧、啊、會唔會其實有啲人一收到風咧，就話航空公司又派機票又剩啦，去啲網站啦，咁啊準備定嘅時候咧，佢哋已經用咗啲程式去到一即係跟 time bit 嘅，一過咗個時間咧，嗰啲電腦就已經自己幫你去排隊啊、嗯！ 真係唔知嗱，排隊可以，不過你填寫翻自己嘅名啊，嗰啲護照啊，嗰啲就 有埋程式做噶啦， 係咪㗎？係 啊！ 嗱，呢個我都想認真了解一下，你知香港人咧？真係好抽得啊！好似張天賦咁樣講，即係隻個叫抽啊嘛，即係機票又要抽啦。嗱，遲啲你新嗰個手機出嚟又話要抽啊， 你升學都係抽啊， 係啊，升學派位又要抽啊。 到而家張音樂月都仲係玩緊㗎，係 喎， 係啊，有陣時買演唱會飛實名制底下都係要 抽 嘅、啊，所以咧真係一票難求啊嚇。唔止咧機票啊，演唱會票都有機會係咁。不過即係有得飛去日本嘅朋友仔咧，都係開心嘅。咁、近排點解大家飛日本？飛得多 yen 平啊嘛，咁咧 yen 平咧港元升啊嘛，係咪先？其實咧港紙咧去到世界各地咧，近呢一段時間都幾好使嘅， 係啊，真係唔錯喎。 即係你話譬如上一轉去越南嗰個公務 trip 咧、其實用嘅錢都真係唔多，雖然有得 cam 翻公司，不過調翻轉頭就係、好老實講一樣嘢，哇！舊時咧都唔能夠咁揮霍或者胡亂咁用嘅，咁、但係我估小白個體驗都係啦， 係啊，即係譬如好似我啱啱去日本咁樣啦，咁我。除了自己本身有啲 yen 在手 on hand 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候我都會覺得，睇翻嗰日個匯率嘅時候，有其中一日咧更加又喺度話，哇！啱啱尋日又破完呢一個最新嘅價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算簽 credit card 要俾呢一個手續費咧、你自己都會覺得咧個價錢係可以接受嘅，因為你冇辦法去追到最平嗰個嘅。個、問題就係、當你消費嘅時候，你就係諗呢個價錢同埋嗰個手續費你自己接唔接受。 係， 咁如果你自己接受嘅，我覺得其實就冇乜問題啦。 当你人在日本嘅时候咧，每日对住呢一个汇率嚟到计计嘅话咧，可能今餐，咦，似乎又跌咗少少，可以呢一餐免费食啦咁样。 系，同埋依家啲信用卡机构都好醒嘅，海外签账成日都有3-4。 汇 嘅汇赚 咧， 咁、你就觉得啊，出到去出边应该碌卡，同埋呢段时间真系抵玩噶，因为你个兑率即系港元又强啲咧，跟住个兑率又抵玩啲，跟住有3-4倍积分咧，总之成件事真系啱数嘅，所以你唔怪得话喂，点解礼拜六日香港咧好少本地人嘅？咁冇办法啦，因为即系你都知道香港 同啲纸水问题啊， 系找紧着数嘅一种，即系个文化好强劲噶嘛，边度抵玩去边度玩噶嘛，呢、个从来。都是我哋香港其中一个核心文化啦，系咪先？ 系噶，咁我都想八卦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去关注小白你喺日本当地嘅情况咧，就系台风有冇影响你嘅行程啦？咁我哋都开麦讲过嘅，喂，小白，今日点样边个远入风源啊？你唔好去啊，咁样样有冇影响到你嘅行程？ 有啊，其实其中一日咧，我系全日要留喺个酒店嗰度嘅，即系真系台风由下低扫上去嗰日咧，就冇办法去到出去啦，咁样安全问题。咁但系之前嗰日咧就去咗嗰个嘅主题乐园嘅，即系关西嗰、那个。主題樂園啦，係啦，咁去呢個主題樂園當日咧，其實都已經15、16噶啦。第一會唔會打得成風啦？第二個風，因為個風都打得成噶啦，個風會唔會嚟得好快啦？同埋就算去嘅時候，會唔會有好多嘅遊戲會早咗山啊，或者唔提供服務咧咁樣？咁我去到嘅時候就已經八卦，就喺度問嗰啲員工咧：啊，你哋今日會唔會受到呢個颱風影響咧？咁啊個營業時間有所變動啊？咁佢哋都話：我哋都收到風咧，即係佢哋自己嘅消息啊，收到消息咧就係話會提早6點鐘嘅，平時就晚上10點鐘，咁佢哋都話 咗今日都有機會會六點鐘收工嘅。咁點解我又會咁問呢？因為我買一啲嘅手信嘅時候咧，咁佢有啲手信可能會幫你刻，可以刻名嘅。嗱，咁幫你打個印落去嘅時候，或者刻名啦，咁佢同你講，你呢個咧最遲你可以八點鐘嚟攞嘅，不過我哋今日咧就係六點鐘有機會會收，所以我哋會將你攞呢、這個攞翻呢一件禮物嗰個時間咧推前到去，最遲你五點鐘要翻嚟我哋呢個 booth 嗰度攞啦咁樣，咁、所以佢哋自己咧都已經一早咧係諗咗係有機會係六點鐘就已經會關門大吉先嘅當日，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因為你入去嘅時候會有好多叫做快證啊嘛，咁快證需要。额外付费嘅，咁如果你买咗呢啲快证嘅时候咧，同埋佢买快证都好衰嘅，快证都系抽嘅。系啊， 抽到去咁远噶？ 哦，系咩？ 快证你唔系 有钱就 你买唔系噶？你谂住你有钱买咗，咁我梗系打横入去，我要玩嘅我就入去啦。唔系噶，你个快证买咗，譬如我要玩 A B C D， 我买嗰个快证系有四个 game 嘅 A B C D 四个 game 啦。原来我四个 game A B C D 四个游戏咧，佢系分咗唔同时段嘅。例如第一个咧，可能朝头早十点钟；第二个咧系下昼一点；第三个系下昼四点；第五个可能突然间五点钟。咁我喺嗰段时间之前咧。我是不可以玩这个 game 的。 你当他是帮你计划个行程是怎样的。 没错没错。但是我之后早譬如我十点钟的游戏呢，譬如我 A 个 game 是十点钟的嘛，假如的话。但是我十点钟没去玩呢，我之后的时间我都可以入去玩的。用回快证那条通道。 我真不记得了，我十年前如果对上去这个影城的话。真的啊，我记得当年呢，即是小白一起我一些回忆呢，就是都系落雨嘅，所以佢喺门口咧好 sweet 嘅，就派咗件嗰啲雨衣俾你嘅，便利雨衣嗰啲 咁好，点解落大雨而家冇派雨衣噶？ 我唔知道，跟住 可能大雨得就雨紧，啲雨衣都帮你唔到。 跟住咧嗰一日咧都系唔知咩庆典嚟嘅，夜晚黑吓六点钟嘅闩门，佢以为庆典开耐啲啦，佢六点钟闩门，跟住就赶住去玩唔同嘅嘢咯。最印象深刻有个过山车有音乐厅嘅，跟住就打车嘟咁去播啲唔同嘅 music 俾你听啦，跟住就突然间有一下俯冲咁样落去咯。 哦， 系啊，你有冇玩嗰、那个？ 嗰个过山车冇啦，咩亲子游？ 哦，亲子游我以为冇咗啦，因为十年人 仲有啊。佢有兩條過山車都仲喺度， 係啊。 反而佢嗰個入邊其中一個咧，點解我今年都會想去呢、因為佢有一個 game 咧，係講到明2023年咧最後一年嘅，咁、都差唔多二十年嘅時間喺即係一個 3D 世界，就係嗰個蜘蛛人，係、啦。咁佢就已經有二十年嘅歷史啦。咁、佢完成埋今年2023年嘅工作之後咧，咁佢就會拆咗佢，就再起其他嘅主題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今年我去嘅時候就，因為我今次我第二次去嘅，但第一次去嘅時候我冇去玩嘅。我真係入咗樂園之後。因为当其时就上差唔多十几年前啦、就跟香港传媒去嘅， 乐园嘅嘢唔会射入去玩嘅。 系啦，咁嗰阵时去就 你系嗰啲乜乜卡档啦。 系啦，系啦， 同埋当年我系其实入去咧系睇一场大型嘅演唱会嚟嘅、所以我就入去，但系冇玩到嘅。系啦，咁我就入去嘅时候就净系知道呢个乐园就好劲。咁同埋当时好笑啊，即系你谂翻你以前，因为佢个主题佢 sell 好多科技啦，咁咁啱又系唔知点解呢个乐园成日都落雨嘅。好啦，咁落完雨之后咧， 咁啱啫，我哋贵人。出路招风雨 系啦，佢落完雨咧又出太阳啦，咁啊有彩虹，好清楚嘅彩虹。咁嗰阵时好笑啲香港传媒咧，就大家望住彩虹，哇！条彩虹好靓、哦，咁大家就喺度议论纷纷啊！咁靓嘅彩虹梗系啦，呢度系乜乜影城、哦，条彩虹我哋自己射上去噶， 系咩？ 激光投射 问下嘅时候咧，啲工作人员先话唔系啊，条彩虹系真嘅，我哋冇投射彩虹嘅服务噶。 哦，我以为你当年系去睇彩虹乐团嘅演出添， 唔系G 字头嗰、那个。 几好，呢个日本之旅都算系咁啦，即系虽然打风，但系都俾你去到想去嘅地方， 所以 嘥咗一日有一日要去酒店咯。 嗰一日咧，我就觉得可以俾啲大人休息一下，因为个酒店咧，其实我哋都有啲炉具可以俾屋企人使用嘅，因为我哋有带细路仔去啦，咁所以选择咗一啲有炉头嘅住屋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咧就已经去咗超级市场啦，就买定啲。買定啲餸啊，就真係可以自己可以飲食淘鑑咁樣，就自己整下啲沙煲沙煲啊、火鍋啊咁自己食下咁樣，所以都冇話浪費嘅。喺嗰日咪當喺嗰度就輕鬆下咁樣咯， 幾好。 純放假咯，純休息。 係啊，冇錯。 咁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可以咧，都 book 下小白呢啲咧民宿咧，有得自己煮下嘢食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體驗嚟噶。當然日本有無限好嘅好嘢食啦，大家覺得。不過咧偶爾喺超級市場買啲嘢翻屋企咧。 真係自己煮下咧，輕鬆記得嚇，唔好太整污糟人。 同埋有啲 tips 嘅，即係去超級市場買咧，通常就其實香港都係一樣噶啦。咁佢通常去到黃昏嘅時段咧，佢嗰啲刺身啊會做一個好大嘅減價嘅。咁、如果你話喺香港買嗰啲好大頭嗰啲大頭蝦、嗰啲甜蝦咧、刺身蝦咧、其實本身就算你黃昏時段，你四隻可能你都要六十幾七十蚊嘅，減價時段都要可能呢個價嘅，正價就成一百蚊啦咁樣。咁你喺嗰度咧，我買差唔多六隻咧，都只不過係二十蚊港紙左右，哦、因為減價時段，咁我就。我掃曬，佢有五盒我都掃曬。 果然係香港人嘅代表， 唔執輸。 大家有得飛去玩嘅時候就玩得開心咧，最緊要。 玩住啊，都可以咁轻松啊！听过又嚟自 Calvin Harris 同埋 Sam Smith 嘅 Desire。 晨光第一线，阿欧 食埋玩之后就跑下步啦， 哦、好、啊、 提升健体都系好事嚟嘅。啊，今日打报章觉得呢一个咧都几得意咁啊！嗱，前排又有嗰个奶茶比赛啦，咁又个冠军咧就系、是、一啲后生仔嚟嘅，职业训练局嘅啱啱毕业嘅学生哥咁样啊吓，咁啊可以将啲奶茶文化咧就传承落去，同埋呢个都系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嘛，咁啊属于香港人一个咧啊，日日都好大机会会接触到嘅就系港式奶茶啦、喂，呢个茶记咧就有一个喂食跑咁样，咁啊俾大家咧响应啊每年十月十六号嘅世界粮食日咁样咁啊。亦都可以叫做鼓励下大家啊，将啲茶餐厅嘅地道文化融入跑步嗰度，共可以仲可以共商善举咁、样。 可以点样做啊？系咪一路去唔同嘅地图位置度揾啲唔同嘅茶餐厅，定因为系一路食住个包萝包一路喺度跑啊？ 冇乜事， 反胃 嘅 喎、 啊。系咯，咁样有啲危险、啊。 咁首先佢有个活动嘅基地嘅，咁个活动嘅基地咧就有个好多唔同嘅茶记嘅美食啦，有个嘉年华嘅咁样啦。咁参加者咧。 放心，喺完成赛事之后咧，先可以享用茶记嘅美食嘅，即系你唔跑完咧，就冇得吃嘅。 咁都好，有动力， 系 跑完之后有嘢啲啊， 系啦咁样。咁我估佢嗰啲奖牌，依家譬如你参加唔同嘅跑步比赛啦，咁你完成咗赛事，佢都会有个纪念牌俾你嘅。 系 咁嗰个纪念嘅奖牌咧，就系话俾你听完成赛事嘅啫。 系啊系啊， 咁你都知道唔系个个选手咧，其实我觉得咧呢。这个奖牌纪念品咧系好值得做嘅、 嗯， 因为一个比赛入边咧只系得三个人攞到牌嘅啫， 系、 嗯、大家咧对奖牌系好趋之若鹜噶嘛，咁、啊、但系你点样可以鼓励下一代嘅后生仔都去跑步？譬如小白有啲小朋友，嘉明你有小朋友，咁、嗯、你唔能够话俾佢听啊呢、这个跑步比赛志在参与啊，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好梦幻嘅， 佢会唔跑 的，因为志在参与呢件事咧系好。叫做文化意识嘅、啊，你好难同一个细路仔讲，你自在参与就开心啦咁样。咁佢哋想有啲实际嘅嘢可以 achieve 得到咧，就系俾一啲啊，你完成咗个赛事，俾个牌你。 嗯、 我估计咧呢啲唔同嘅马拉松或者主题嘅跑步咧，佢会譬如呢啲奖牌被整个菠萝油嘅奖牌俾你咁、嗯、样。 系啊，有好多同卡通人物联成嘅跑步比赛咧，其实你完成本身都已经有个奖牌俾翻你嘅，咁、嗯、我叫完成牌啦。咁佢咧亦都可以即系叫一个鼓励嘅性质嘅，咁如果你话小朋友跑步有阵时，除咗有个奖牌俾翻佢开心之外咧，因为原来有阵时都唔足够嘅，佢唔足够嘅意思就话、是、你跑完有个奖牌，哦、我好攰啦，我都系唔要啦，其实会咁样， 宁愿唔要。 咁但系如果你系一路跑嘅，譬如我小朋友跑五 K 咁样，三 K 五 K 咁，你一路跑嘅时候咧，有啲嘅卡通人物同你挥下手啊，或者可能 打 下气啊，跟住、你就做家长就利用呢啲环境啦，就同佢讲你见到前面啊。有边个喺度同你打气啊？你要跑啦、嗯！如果唔系佢睇到你嘅话，佢睇唔起你啊！你唔要争气啊！ 你唔好以为嗰个卡通人物同你挥手啊，佢系话紧你，哇！你再唔跑过嚟啊，我就走噶啦！ 系啊，佢笑紧你啊！ 系啊，咁啊都几好。 我又中意带啲小朋友去参与比赛咧，我又好少同佢哋讲奖牌赢输呢样嘢，但系我系想佢哋输下，因为始终觉得参与比赛咧唔系志在要赢，但系反而你学识点样输，即系输嘅时候你要有个气度，你要知道。点样去即系哇赞赏赢咗嗰个咧，欣赏下人哋点解会赢咧？点解人哋游水游得快过你？点解你游喺度嚟嚟去去都仲喺个中间位置行唔到嘅咧？咁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哎、 你又讲得好听、哦。我同我个仔讲咧，就系呢啲比赛咧，你赢唔到噶啦，佢一句已经打沉咗佢，你赢唔到噶啦。但你参加咗，你完成咗咧，咁啊已经 OK 啦。 都有啲甜头嘅。 啦， 因为近排自己都密落。紧鼓去练跑啦，因为12月都报咗比赛，谂住跑得好少嘅成绩啦、嗯。不过咧，近排香港其实都有好多类似嘅主题跑啦，譬如有啲能量饮品嘅跑步啦，嚟紧呢个都系盛事嚟嘅。咁啊，唔同嘅跑步鞋啊，跑鞋嘅牌子又会有佢哋自己嘅比赛啦。好、似小白咁啊，都睇到一个得意。 其实呢一个都已经唔系第一年搞嘅，咁就系叫鱼腩跑。 系啊， 系啦，咁就系俾一啲嘅选手咧喺晚即系晚上嘅时候，之前有好似同 VRAR 一齐去到搞嘅，咁但系而家就即系实体翻啦。咁佢哋做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希望将一个生老病死嘅概念咧，就等啲选手一路跑嘅时候可以一路跑，唔好净系听歌啦，一路跑嘅时候咧。同埋都唔好聽歌啦，因為都係留意翻附近啲環境會好啲。咁會跑過一啲可能會少少驚嚇嘅地方，係啦。咁跑過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可以諗一諗啊，其實自己有個健康嘅身體係好好嘅一件事嚟。 有心有力跑，但你夠唔夠膽跑？ 係 啦，係咪啊？你夠唔夠膽咧？嘉明，如果換轉係你嘅話， 如果喺屋企可以 VR 地咁樣跑，我 OK 嘅。但如果真係要去到一啲自己都會覺得，夜乜乜有啲驚喎，咁我都未必敢。 跑過可能某間醫院。跑过一啲嘅墓地，个心系有少少戚戚然嘅。 惊其实嗱，讲真，我自己报咗名咧，就系真系惊先啦吓，即系唔好搵我跑呢、這个咩？譬如你跑下新娘潭嗰啲咧，即系农历七月咧，即系唔好搞咁多嘢。我自己觉得都，不过我估 唔好话你，我自己都收姜啊。 系啊， 即系我自己住喺嗰边附近咧，农历七月即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嗰边啲山我都唔行住， 都系嗰句。不过我估计主办方其实就想，其实系讲真，人咧生老病死啊，一定会发生嘅， 必然嘅， 系啊，但 当一个导赏团咁咯，但系都系啊，有胆人士你先好参加啦， 系、 或者百无禁忌人士你先好参加啦。 或者我可以鼓励一班人玩，以前咧有一班比较黑人憎嘅咧，就专登走去啲主题乐园玩 Hello 位嗰班咧， 系、 追鬼打嗰一批咧，喂，又可以练下自己气力。 平时咁招积啊嗱， 咪系咯， 系啦， 不如试下咁样挑战下自己啊，又唔使伤到人， 系、又唔使吓到人，又唔使啲工作嘅啲演艺人员走得咁辛苦， 自己有个幻想嘅追逐嘅对方。嘅对象咁都几好啊，可以揾下唔同嘅方式，适合你嘅跑步方法吓。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咧港股表现啦吓，咁啊，港股表现咧未如理想啦，琴日又要跌啦，327点，创咗咧近九个月嘅低位啦，好似咧投资气氛都真系有少少感叹啊！散户股民咁啊，睇翻报章咧，有啲散户股民咧都系咁样讲嘅，话哇有啲重磅股咧，科技股咧，由业绩之后咧，又股价未如理想啦，更加咧就系一啲传统嘅，譬如内银股咧攞嚟收息咧，琴日哇啲建行都跌好多，友邦嗰啲亦都哇见到六字头，我估应该都有四五年冇见过啦。咁啊，究竟成个投资气氛点有机会改善咧？而且港股有冇？继续沉底的格局有机会出现咧，咁 Candy 一次过去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该晒。 好啊，咁啊嗱，好明显个走势方面咧都系阴啲阴啲落下之下啦，终于就即系连之前嗰个万八点个trading range 个底咧都跌穿咗啦。咁呢个就唔系咁理想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你睇到恒指方面咧，过往一段时间咧，虽然佢冇乜力上，但系咧都系即系叫做守住喺万八到20,500个 range 上边啊嘛。咁啊，而家就基本上就已经系叫跌穿咗万八点啦，就17,623点啊。咁啊，而家已经好接近呢个0.618嗰个 retracement 嗰个系即系回吐位噶啦。咁就之前因为都横行咗一啲时间喺呢个trading range 上边啊嘛。咁所以如果跌穿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可能大家就会担心咧，就会唔会将嗰个交易波幅咧就吞低咗落去嘅。咁同埋而家就不明朗因素方面咧，除咗內地經濟之外嘅話咧，又翻翻嚟呢個係美國嘅藉口因素啦。因為你睇翻近排你又講咧，美國嘅長債息咧係咁上啦，美匯指數方面咧就持續係轉強啦。咁就今個禮拜就係聯儲局Jackson Hole會議啊嘛。咁相信咧都會咧就係比較即係放啲鷹嘅言論出嚟噶啦。似乎咧都係增加一啲理據咧，就貨佢聯儲局方面咧，可能嚟緊都仲要加多一次息嘅，咁就甚至乎可能有啲人會擔心加兩次息添，咁就不即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嚇，即係息口嘅困擾或者通脹困擾嘅話咧，又翻翻嚟呢個係市場上邊啦。咁啊，內地因素又不再話下啦，咁啊，大家都繼續係擔心緊呢個內地嗰個係經濟數據啦，同埋嗰個係復甦嘅情況啦。 咁啊，睇到外围市况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数咧升跌不一噶，咁啊，好似 Kenny 咁样讲啦，咁啊，听下鲍威尔喺嗰个年会嘅讲话啦，咁究竟如何走向啦，咁都好关键嘅，咁但系睇翻港股咧，就真系 爭少少啦，咁啊，好個別嘅一啲藍籌股咧，其實都失咗好多唔同嘅移動平均線啦，都開始往下沉嘅一啲格局，一浪低一浪啦。咁 Kenny， 你覺得啊，即係個迎來個八月尾唔好，有冇機會九月好翻啲咧？因為其實已經見到內地方面咧，特別係中央咧，都幾多招數想出招去幫啊，或者去打開口牌啊，或者更加多一啲着实啲嘅嘢想出台啦。咁譬如你见到人民银行啦，出乎意料咧，就呢个减息就有少少令大家争啲啲啊吓。咁啊，五年嗰个 LPR 咧就意外不变。咁呢个同市传出嚟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样，咁啊令到琴日原先港股嘅气氛都有机会好翻啲啦。咁但系开市嘅时候，但系最后收市都要跌300几点。咁 Kenny， 你点睇啊？其实呢一类嘅政策出台， 嗱，内地嘅政策系有嘅，不过咧就唔系话市场 expect 嗰种咧就哇好劲啊，好震撼性有啲系即系推动经济嘅措施出嚟嘅。咁可以讲话系啲少少跌牙膏的嘅情况喺度啦。咁甚至乎你见到好似头先你讲到啦，嗰、那个系即系减息啦，嗰、那个系LPR 方面啦，就冇将个五年期利率下调嘅话咧，呢、這个都令到市场有少少 surprise 嘅。因为理论上就喺呢、這个对嗰个可能系房产嘅按揭上面咧，有个好大嘅指标性喺度嘛。咁之前大家都即係得會憧憬，因為之前佢都有講就話叫啲銀行方面咧就存量嘅呢個係按揭方面嘅貸款咧就盡量將嗰個係價格係調低嘛，咁所以變咗大家都 expect 咧就係呢個係 LPR 方面咧五年期都會下調，令到銀行個資金成本咧係降低先有個空間嚟到去即係將啲存量嘅按揭嘅利息係下調噶嘛，咁但係出嚟就淨係得一年期啦，仲要係得十點子話咧。就係、是、有都係比預期少嘅，咁呢個反映咗咩呢？反映咗我諗就係話喺嗰個貨幣政策做嘅過程裏面咧，喺我哋節目都成日講啦，我相信中央都會比較審慎啲咧，就係、是、會睇嗰個匯價問題嘅，因為上一次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咧調低咗 MLF 嗰個匯價情況之嗰、那個利率之下咧，即刻咧馬上嗰個人民幣咧就即刻下跌啦。咁當人民幣下跌嘅時間嘅話咧，就會造成成日我哋都講咧就 FDI 嗰個問題。咁你見到事實上今年上半年咧嗰個所謂直接投資咧真係比較差，真係超差。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咧，我諗都令到中央方面咧會喺嗰個貨幣政策會變得謹慎，尤其是而家美國嗰個息口咧又再有一個向上嘅趨勢，同埋美元匯價都係強啊嘛。咁你喺嗰個息差進一步擴闊情況之下嘅話咧，就會對匯價造成一定嘅壓力喺度。咁我諗而家即係中央嘅政策方面咧，就似乎都係繼續組合拳啦，呢度又有啲，嗰度又有啲咁樣咯。其實大嘅方向，我諗用時間嚟到換取空間咯，用時間嚟到治愈咯。 今年真係要睇睇年尾 GDP 啊嚇，我估咧內地方面啊，以至咧即係好多金融分析都真係睇住啊嚇。咁轉個角度咧，我哋睇下琴日咧原來就係呢個恆指季檢啦，已經咧冇過往我哋喺節目入邊咧比較轟動啲噶嘛，我哋都會揣測下或者估一估究竟恆指季檢有啲乜嘢會被剔出，或者有啲咩有機會成為呢個咧藍籌新季咁，但系咧，依家好似咧个焦点咧都旁落咗喺成个宏观嘅大市走向嗰度啦。咁啊，同听众都交代翻啦。咁啊，国药控股啊纳入蓝筹啦。咁啊，至于咧剔出蓝筹就大家都不意外啦，就系呢个内房方面啊碧桂园啦咁样。咁啊，剔出恒科指就系呢个瑞星科技啦。咁啊，反而咧纳入咗呢个就东方甄选，之前就系叫新东方在线啦。咁啊，呢个直播带货嘅公司啊，好似真系掌握到个网络脉搏、啊、，OK 咁啊 ，Kenny， 不如你又讲下呢一类嘅风潮啊，或者呢啲东方甄选系咪都已经系一个成功嘅样板指标咧？关于呢啲直播带货公司， 嗱喺呢个情况咧有啲奇怪嘅，就头先都提到咧，就将嗰个系即系呢个碧桂园啦，就剔出恒指啦，咁又到正常啦，咁但系加入嗰只国药嚟嘅，但系国药咧，你睇翻佢哋嘅市值咧，都系讲紧200几亿嘅啫，咁同呢个碧桂园即係2007咧，其實個市值都差唔多不相伯仲嘅。咁本來另一隻呼聲比較高嘅就係快手啦，就係1024啦。咁1024係講緊2000几亿嘅市值喎，2600几亿嘅喎，係大10倍喎。咁同埋都頭先提到咧，就係直播啦，直播帶貨方面啦。咁好明顯快手咧都係依類型嘅嘢啦。咁佢透過短視頻嚟到去做帶貨電商啊等等啦。咁 反而咧就快手就冇卡到入去。咁啊，嗱，東方甄選咧，我覺得都正常嘅，因為睇翻佢真係轉型轉得快啦，同埋係成功地轉到型喎。咁第二就係話可以利用到現有即係之前原本嗰個係即係群眾啦，或者係嗰、那個嗰、那個基礎嚟到去咧，都幾180度轉變嘅喎，由教育就轉咗去呢個係電商直播帶貨，而且你又會成立到自己嘅品牌直營嘅貨。咁所以你見到佢都即係間公司方面咧，我都認同嘅，佢執行力度高啦，同埋都係咧發展策略方面係正確嘅。咁所以佢加入做呢個係即係科技嘅話咧，咁我覺得都係正常嘅。 咁啊呢啲公司華麗轉身之後咧，有陣時就會有一番新嘅景象㗎嚇。咁啊，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啦，拜拜。 跟查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 ，Yes I know。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和大脑，耳边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 oh, and I'll 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遍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无，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有时间真要警务 ，Yes I know why no，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心一副，并借你周到，隔绝烦恼。You are my love. 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J 风冯允谦，收到收到。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个消委会嘅研究报告俾大家听，咁啊，我同小白同埋嘉明咧好关事嘅，因为讲咩咧？耳机， 我估到啦，每日都会用到嘅。 系啊，喂，我想问咧，两位拍档咧对耳机嘅要求高唔高咧？ 高， 系啊， 系啊，都高啊。 嗱，你讲下自己啲要求，除咗高之外，你对于你嚟讲，你敏感嘅耳朵，同埋有阵时我哋做电台咧，都会觉得，我哋嘅听力咧要好嘅保障，同埋咧我哋对音色咧系要有追求嘅。虽然未至于玩胆机嗰啲哥哥叔叔咁样玩法，即高音甜低音。 但起码工作上嘅混音，我哋都要分到。 但系都唔可以出嚟啲声咧，系一嚿嘢嘅咁样，系嘛？ 系啊，基本上因为我哋自己剪接都系自己做嘛，咁所以喺屋企嘅基本耳机系需要媲美得到大家喺收音机听到嘅声音啦。 系啊， 咁所以最基本嘅有两款嘅，譬如或者系有啲大到成只耳仔笠住晒嗰一种嘅又有啦，咁嗰啲系一定会整乱晒个头嘅。咁所以出街咧就会有啲唔会整乱个头嘅，就系入耳式嗰一种啦。咁嘉明以前就会有啲所谓即系挂喺个耳窝后边。 哦，嗰只 咁，但系嗰啲我就发觉咧，挂下，因为始终我哋唔系戴住耳机斋喺度睇书或者系即系做嘢啦，我哋会讲嘢噶嘛。咁始终讲嘢嘅时候咧，个嘴会喐，就连介到牙胶啊、耳附近嗰啲肌肉都会喐咧。咁喺挂耳蜗嗰一种咧，就好易会甩嘅。 系 咁，所以入耳式咧，都系睇翻啱唔啱个耳蜗形状嘅。咁呢啲我就有啲啲嘅斟酌咯。 系啦，如果你话入耳式嗰啲咧，我都系睇场合。咁如果你话系譬如跑步有阵时都会戴住啲入耳式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其他活动嘅时候咧，我就会反而 prefer 就戴翻一啲可以听，譬如跑步咁。但系如果你跑马路附近嘅话咧，我就会唔会戴嗰啲入耳式嘅，因为你听到路面嘅情况，咁同埋都唔会得咁 安全啲啦， 安全啲好紧要啦。咁另外，如果你话真系如果要做一啲混音嘅工作咧，又会好似嘉明咁样讲啦，就戴翻一啲过头粒嗰啲，会听得会好少少嘅。系有，如果数翻自己嘅耳机咧，都有几款系唔同场合啊，或者需要唔同嘅质素嘅时候咧，去佩戴。 好啦，我自己屋企咧，起码有十款耳机啦，即系就系嘉明讲嗰啲戴住大大个呢啲 headphone 啦，跟住细粒嗰啲又有啦，有啲唔见咗再买又有啦，跟住咧之后唔知喺个衫袋啊，或者 又 抄翻出嚟， 你哋有冇试过嗰只咧？用骨去到传导声音嗰只耳机啊？ 冇，喺耳骨嗰度啊嘛，系嘛？ 因为佢系用骨去到传声音嘅， 即系耳骨啊嘛？你意思系嘛？ 系啦，即系佢都系戴住喺个耳仔附近咁样嘅位嘅。咁因为我哋平时讲嘢就真系喺声音系靠空气震动啦。咁我哋就咁样听翻自己把声啦。其实有啲即系其实都好多年嘅啦，呢个科技。佢就系开头发明嘅时候就系俾一啲听障人士咧都可以喺个 theatre 嗰度听到啲交响乐，咁而研发出嚟嘅。咁个音乐嘅传导方法咧就系由一个触控嘅装置掂到你身体嘅皮肤，咁就其实掂到你骨啦。咁就由嗰个骨咧就直接将啲声音咧就传到去你个脑袋入边就做分析嘅。咁所以你就算可能听觉有少少出唔系咁好嘅朋友啦，佢哋都可以咧就欣赏得到音乐嗰種嘅感覺係點樣嘅？咁呢種嘅呢個技術其實亦都做咗耳機嘅。咁我有試過，其實個聲音同我哋就咁聽咧係不一樣嘅。個聲音會比較上係會再實啲，但係個感覺又好似有個 bass 咧會覺得強咗好多咁樣嘅。 咁講翻呢個消委會嘅報告啦，快速講啦，消委會測試咗73款嘅耳機啊，咁由$200咧到3,600不等啦。咁排第一位咧就係、是。成个都是白色的耳机咯，哦、就最高评分啊咁样，咁啊唔系我讲噶，消委会讲噶，无论喺呢个降噪啊、收音啊方面咧，都做得几好嘅咁样。咁之后咧都有啲国产品牌系入到去嘅，咁平嘢有冇好咧？暂时喺耳机方面咧。平嘢就真係暫時就未見到有好啦嚇咁樣，即係你話頭先$200+嗰款個表現係點咧？表現真係爭啲嘅，咁、所以咧大家咧選購耳機嘅時候咧都可以咧因住呢個消委會嘅報告去諗諗佢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并且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率领官员迎接。习近平说，好高兴再次到访南非，期待和拉马福萨就深化中南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强调今年是中南建交25周年，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步入新阶段，中南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不单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习近平说，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重要合作平台，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相信这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会成为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日本传媒报道，北韩当局已经通知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在后日至下星期四之间发射卫星。报道引述海上保安厅话，根据北韩的通报内容，预计被发射的卫星将会经过冲绳岛、仙岛群岛附近，又预计火箭残骸坠落的位置，包括北韩西南部黄海两处海域，同埋菲律宾以东太平洋一处海域。海上保安厅已经发布航行警告，呼吁船只保持谨慎。报道认为，北韩是尝试再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北韩曾经在5月31号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但是以失败告终。美国总统拜登抵达早前受山火重创的夏威夷毛伊岛视察。拜登和夫人吉尔当地星期一中午抵达机场之后，在停机坪短暂停留，获夏威夷州州长格林、当地参议员和众议员迎接。拜登和吉尔之后坐直升机视察重灾区拉海纳。拜登之后坐车经过烧毁的大片土地和社区，有民众向车队举起感谢的手势，但亦都有人举中指。拜登计划和幸存者交谈，听取官员汇报，并且发表讲话。这一场山火至今造成至少114人死亡，官方估计仍然有850人失踪。拜登在出发之前说，会承诺尽一切的所能帮助毛伊岛在这一场悲剧中恢复和重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46.28， 瑞士法郎 0.879， 加元 1.356， 人民币 7.289， 英镑对美元 1.276， 欧元对美元 1.09， 澳元对美元 0.6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839 点，升2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4.99 美元，卖出 1895.2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入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对出噶，就系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交易广场。

静下来五分钟。 哦， 這个呢其实静落嚟几分钟呢，我自己有阵时都会提一提自己，即係譬如喺你忙緊啊，或者搭车啊各样嘢嘅时候呢，你都会突然之间啊，我觉得自己生活喺呢、這个香港啦，都系繁华啦，同埋速度快，最主要速度快。你有时要揾个位咧去停一停自己，令到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嗰个嘅身处嘅地方啊，冷静一下个人咧，你发觉原来系一个好好嘅补充嘅时间，同埋咧真系可以唔多唔少抗到啲压力 嘅。令到我谂起一个研究啊，喺2000年头嘅时候咧，咪已经有一个嘅新嘅研究，当其时系加州大学嘅一位叫做马克教授啦，系资料学科嘅教授嚟嘅，就研究话啊，究竟人类而家嗰个所谓嘅注意力啊、集中力啊，可以维持到几耐先至需要寻求新嘅刺激咧？咁当时都已经有一个几吓人嘅数字咧，就系话咧，我哋基本上每个人咧平均系2.5分钟就要揾新刺激噶啦。咁所以啲所有网上面嘅短片嘅长度啊，以至到系大家日常生活，甚至乎我哋电台工作方面都有少少嘅影响，就翻大家，咦，原来注意力嗰个时间短咗，变咗即系我哋要多啲新嘅元素嘅插入咧，就会变咗多啲密啲咁样样。 或者啲环节要短啲咯，所以你见到咧网络啲短片。咪好兴咧，嗰啲电影解说嘅，用5-6分钟咧讲俾你听嗰套电影，嗰套电影人哋拍咗2个钟头以上，你用5分钟时间去讲咧，但系太受欢迎啊！你睇下网络嗰啲点击你就知道咯。咁所以我自己都想令到自己咧有阵时可以静落嚟咧，集中一啲啊。 难唔难啊？ 系啊， 其实难嘅，因为咧睇翻佢哋同一个嘅研究咧，今年再做嘅时候咧，最新嘅发现咧，哇，仲得人惊。2000年头嘅时候就话系2.5分钟啫，最新嘅数字系47秒啊！ 哇， 47秒就要揾刺激，因为大家太习惯咗成日都有唔同嘅观感刺激啊！无论你部电话你系熄机黑屏又好，你系已经着住咗，你睇紧第啲嘢，你都会想有个心思思想睇，哎呀，我第啲嘢可以刺激下自己咧，会唔会系又有人 message 我咧？会唔会又系第啲嘅新嘅一啲所谓嘅信息显示啊？甚至乎我平时追踪紧嗰啲嘢，会唔会有新嘅 update， 有啲最新动态，我又想。去睇下， 系啊，惯咗 loop 手机咧，都有一个坏嘅手势嚟嘅。就算譬如你喺 cafe 都好容易睇到呢头 loop 完之后咧，可能摆低咗，即系可能有好多好多食客喺度啦，摆低咗部机，其实都唔使讲10秒，又再攞翻部机出嚟。其实佢冇目标噶，佢唔系复 message， 佢真系开嚟睇嘅，睇下有咩睇咯。 因为呢一种所谓嘅肌肉嘅记忆咧，呢啲 muscle memory 咧，就系你话俾你知，你每一次有新嘅信息嘅时候咧，原来个脑就会释出有啲啲咁嘟嘟嘅多巴胺，就系话俾你知啊，有人揾你，啊，你关心嘅嘢有啲回报咁样样。咁所以你个身体习惯咗咧，呢一个手势咧就好难去压抑自己。过咗47秒之后都唔掂部电话咯。 我有个朋友咧，即系题外话可以讲下。有个朋友咧都会倡议一样嘢，就系、是、每年咧去一个旅行，嗰、那个旅行咧系10日到嘅啫，去一啲咧比较偏远啲嘅地方， 电话收唔到嘅， 电话网络冇咁好，你唔好以为自己有漫游卡啊，或者有数据咧，去到嗰啲地方咧就搞得掂噶啦。我中意 IG 朋友圈啊，朋友圈。唔得㗎，即係譬如你去到东欧一啲地方呢，你嗰个漫游卡呢，就算再快呢，佢都比唔到香港嘅速率你㗎。就算可能你即係想 可能56K 年代喎、 啊。係碌手机即係无论点都係慢囉。咁呢就令到你冇咗嗰个引头呢，成日去碌手机。咁、就令到你嗰十日呢就真係呢尽量少啲掂你嗰个朋友就多巴胺。 啊，其实几好喎、 啊。少啲掂。 我自己呢去一啲机构开会嘅时候，佢哋有个特别嘅规矩嘅。就係、是、所有入去佢哋office 之前呢，要将个手机呢摆喺佢哋设备嘅 locker 入面。咁你锁匙你自己 keep 返嘅。因为入去譬如开会呢，你发觉全程大家就真係好集中精神。冇人会 loop 手机。 不过呢你 起手机塔。 你唔俾但呢啲手机塔又好呢，或者锁住部手机嘅门口呢、其实呢你唔多唔少有少不安感。 会 嘅。反而有阵时唔知有冇啲 app 呢係可以强行呢令到你嘅数据速率呢係变慢。咁、呢就令到。 横掂都猛整啦。 即係地獄 app 。即係佢系啦，佢俾到部手机你，即系你唔会话，喂、哎，突然间冇咗部手机，你会好冇安全感噶嘛？依家今时今日，即系现代人啦，佢俾你代翻住嘅，但系咧个数据咧慢到好离谱，咁你 慢到你猛啊， 系啦，未冇咗嗰个欲望咯，估计应该系 揾翻一啲天然制造嘅多巴胺啦，个量可以多翻啲，人又开心啲，睇下呢五分钟静下嚟嘅时候会有啲咩新奇结果。 如果5分钟唔得嘅，不如先试30秒、1分钟，由少少开始 都好、啊。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小明。 早晨啊，嘉明啊，又一个星期咯。 系啊，通常嚟到八月份呢啲时候咧，大家都系临放暑假完嘅之前咧，就完全感受到暑假嗰种嘅气温，嗰种嘅热度啊。 唉，一早就知啦。 系咯。 不过而家啲小学生、中学生都好好啦。 嗯。 以前我哋小学、中学学校都冇风扇嘅。 哦，系、哦。 个个咧就泼扇嘅。 何况有冷气，老师又泼， 我哋又泼，咁啊大家一齐瞓咗觉。 哦，咁啊系噶吓，热炎炎，但系凉住个风扇又真系好想瞓噶噃。 你又凉住风扇，我哋泼扇嘅啫。尤其晏昼食完晏咁样，咁所以咧，即系你而家啲小朋友咧，幸福好多嘅。 系， 咁但系幸福得多咧，有时我哋要关注一下长者啦。 嗯， 咁啊，长者咧，先排咧，亦都听过咧，喺日本啊啲咁嘅地方咧，热得好犀利。咁、一对长者夫妇喺屋企咧，发觉已经死咗。 嗯， 啊，咁点解系会有啲咁嘅嘢咧？因为年纪越嚟越大咧。你自己控制你个体温嘅机能咧，又冇咁好啦。 哦， 咁通常咧，我哋话温度，我哋度口度咧，37度啊，37度几啊咁样。咁、但系喺长者嚟讲咧，系低过37度。同时咧，佢嘅身体亦都冇咁容易去适应高温、低温嘅。咁、尤其如果好高好低咧。佢哋嘅发病率啊、死亡率系好高嘅，咁系死于乜嘢咧？多数系心脏病嘅问题啦、心肌梗塞啊、中风啊，又或者系肺炎嘅。 系 咁啊？点解咧？因为我哋年青人加明呢啲咁啊，香汗淋漓啦，咁啊出汗，咁但系去到老人家咧，冇乜汗嘅。 哦， 我都开始冇乜汗嘅。 咁冇汗会点样影响 呢？你一路有汗呢就散热㗎嘛。譬如我哋啲毛鞋呢伸条脷出嚟。咁条脷嗰度散热啦。当一个人唔识散热嗰时候呢，你个体温系咁高呢，系煲你自己。譬如你话点样，我哋话真系有个中暑啊，身体个热量好高好高嗰时候呢，你个度你啊入边嘅温度咧系多过40.6 哇 摄氏度嘅，即系105度嘅。咁啊咁高温咧系煲系咩嘢咧？煲你个脑先啦。 哎呀， 你个脑咧开始有问题啦，哇个脑唔掂，开始咧神志不清啊，乱噏嘢啊，然后迟啲咧就昏迷咗。咁影响你个中央神。咁啊，仲有咧，咁啊，我哋出汗通常话又汗湿晒啊，要换衫，咦冇喎，冇汗 嘅，干爽嘅， 干爽嘅，真系长者，如果真系咁样嘅极度中暑咧，死亡率系80%嘅， 哇， 好高嘅， 好危险喎、 尤其咧，即系佢系呢个。喺呢个高温好长时间啊，嗰啲咁样咧，要特别小心啦。因为佢最初咧系冇乜病征嘅， 吓 咁啊，迟啲咧先至好似我哋头先讲，开始神志不清啊嗰啲咁样。咁、但系点样医治咧？嗱，以前我哋一直讲过，譬如中暑啊，行山中暑啊，去做树荫下，水抹身啊，泼扇啊咁样。但系有啲极端嘅情况咧。真系要浸落去冻水度嘅，浸落去差唔多，你啲水咧就系要浸到希望佢个体温去到38度、9度咁样，成个人浸落去一个钟头内做到啊，系唔可以啊，几个钟头慢慢降。不过呢啲咧就系当然要专业去做，自己唔好嚟乱嚟。当然喺普通嘅话咧，冰块啊，浸冰水啊咁， 嗰啲凉浸浸嘅贴额头嗰啲得唔得？ 贴额头嗰啲冇乜用嘅，成日我啲小朋友见到贴额头嘅咧，我通常系手多噶， 搣咗佢， 必胜啊！ 我帮佢写埋个必胜喺个额头度， 喺度因为嗱，因为长者咧，除咗呢啲对呢个温度有问题嘅话咧，佢哋系好容易受感染。尤其如果佢入去医院啦、入咗医院咧，医院其实唔系一个休息嘅地方。是有好多病菌的，有啲所谓葡萄球菌啊，格兰氏阴性嘅菌咧，系好毒嘅。 咁啊，同时佢嘅皮肤啊、肺啊、膀胱啊，咁令到啲长者咧好容易受到感染嘅。咁啊，同时咧长者咧，因为又系会有糖尿病啊，咁好多嘅，越嚟越多，咁啊令到佢哋咧好容易受感染。嗱，好得意，长者虽然话系佢个抵抗力低咧。佢嗰个白血球嘅功能咧系正常嘅，但系其他啲抗体啊嗰啲咁样就冇咁叻嘅。咁啊，长者点解我哋又咁担心佢咧？因为好多时候佢都唔识讲嘢，佢有唔舒服，佢唔会话俾你听。小朋友唔舒服会喊，照顾长者咧要好小心。譬如个长者突然间嗰日，咦，做咩事咧？嘢又唔食，喐又唔喐咧？第一时你要想了他是不是受到细菌感染，即是尤其呢一个肺炎他们可以没有发烧可以不咳的。 嗯 啊、这个一定要尽快呢去带他看医生。 好靠大家日常的观察咯。 你因为你答去跟他探热他是没有烧的。但其实个肺已经发炎得很紧要。尤其有些地方呢我们其实全世界呢肺痨病。仲系多嘅，长者咧，个身体唔好咧，亦都会可能受肺痨菌感染嘅，啊，仲有啲尿道发炎啊，嗰啲好多，所以照顾长者咧，真系一个非常大嘅学问，尤其而家越嚟越多长者啦，咁我哋真系要多啲爱心，多啲关怀。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代表我的字梗是个多字啦，因为我有多重身份嘛，除了做节目主持还是妈妈和别人的太太老婆，每日生活多姿多彩，这么多不同的体验，有很多的资讯想带给大家的，想知道是什么，听晨我的节目啦，到时告诉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些了解我们多些些些。 今日是2023年8月22号星期二，成日都听到人讲话，身边都会有一班天使来到去帮助他们。今日你都可以成为人家的天使，因为今日是成为天使日啊。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你面容不好，若你未能收到信号，行下去全是惊涛。你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然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 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够你骄傲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你都脚步提起一直不需预告还是可开展旅程和你会做到就算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 成为天使日其实起源于1993年成立这一日都是希望大家鼓励大家做多些善事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黑暗的时刻需要帮助的时候而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就是二人总比一人好很多时候一个电话的问候一个拥抱又或者跟你讲一句加油可能就已经充满正能量插足电然后继续行之后的路除此之外在这一日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多谢令你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人可能是邮差每日都会很辛苦地帮我们派信见到他的时候都可以说一句多谢又或者跟清洁姐姐说句辛苦你了这些都是一个爱的表现今日一起成为别人的天使啊 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Let's go。Oh，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Oh， 即使仆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身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摆设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身见电与烟这节奏响起不会变碰上一起跳舞、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oh， oh， 别问有或无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啦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全在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电与烟，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从心找紧精彩人生欣赏秋色黄昏想见电与烟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个月饼可以夹在哪里才有型呢 佢系第一人嚟嘅，可以夹得咁有型。 真系，大家都唔好乱咁试。讲真，人哋夹得靓，唔代表喺你身上都做得到嗰个效果，系咪先？ 咧，你做节目都要揾啲相应嘅拍档先可以做得到。你又唔可以讲到好白， 咪 系又想笑话咁样。 我明嘅，人哋真系着得好好睇，人哋咁样样做系好有型嘅。 梗系啦，舞台王者嚟。 咪系咯，人哋嗰、那个咁多年嗰只脚咁样样勾起身，都唔系个个做得到啦。 你见佢啲头发咁， 咪系咯， 你就知佢劲啦。去郭富城啊！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啦，即系隔晚美股表现咧都升跌不一啊吓，咁啊出嚟咧纳指有得升啦，咁啊道指咧都真系要跌嘅，咁啊港股咧有机会咧继续沉一沉底，真系争少少啊，再睇埋咧油价方面咧都系低受嘅，今个礼拜咧重中之重咧就系 Jackson Hole 个会议啦，睇睇咧鲍威尔啊究竟咧个说法咧究竟系点啦，绝对有机会咧影响环球嘅金融市场咯。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嘅消失的地图咧，我哋揾到呢一位嘅嘉宾咧，其实喺之前啊，以前嘅时候咧，都曾经喺我哋晨光嗰度咧就亮相同各位听众咧就见面嘅。佢咧就阿 Joyce 啊，阿 Joyce 好耐冇见， 好耐冇见，大家好，你好先哦。 系咁啊，韩文方面就交俾你啦，因为阿 Joyce 咧其实都呢段时间咧，即系疫情啦，咁都系喺韩国方面又住咗一段长时间。 冇错，差唔多三年啦。 吓，三年啊？ 系啊。 哇，好彩你仲识讲广东话啫。 哎，咁梗系识啊。 系啦，咁你自己亦都譬如系。有自己的著作啦，咁亦都係关于韩国嘅旅游嘅或者资讯嘅，咁我知道你亦都会带一啲譬如喺香港嘅大学嘅一啲嘅团体啦，就去到韩国方面呢就做一啲考察㗎。 係 啦，咁所以呢就再次邀请啦 Joyce 呢，咁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面呢将一啲韩国方面嘅最新嘅旅游点呢又同我哋嘅听众一起讲下啦。嗱，不如第一站我哋先去韩国嘅首尔先喎，好唔好？ 好，冇问题。 係，咁韩国首尔有啲咩值得推介嘅地方呢？ 韓國首爾其實咧，經過呢三年即係疫情啊各樣嘢嘅變化之後咧，其實同以前我哋去首爾去旅行咧，好有好大嘅唔同嘅，係啦。以前我哋成日都話去明洞啊，去宏大啊，寫啲好多耳熟能詳嘅一啲地方名啦。但係而家其實咧，如果要知道韓國人或者韓國年輕人係最覺得最流行。或者是最新潮最好玩的嘢嘅话咧，基本上咧而家嘅地方咧， 轉咗地方啦， 開始有啲變化啦。 哎呀，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喺我啱啱喺過去喺五月嘅時候咧，出咗本真係最新嘅關於韓國嘅首爾嘅最新情報嘅一本書裏面咧，都有去截錄到咧。而家要揾一啲好玩，又要可以更加地道了解韓國嘅地方咧，咁亦都有收錄到呢啲嘅地方嘅，包括咧就係、第一個咧就係聖水洞。 圣水洞啊， 系啦，圣水洞呢个地方咧，其实 圣系真系 系啦，圣诞节嘅 圣诞节嘅圣，水真系一个一滴水嘅水， 系啦，我哋饮水嘅水，系、啦，圣水洞， 圣水洞咁样噶， 冲水洞， 争咁远嘅，我谂个圣水洞嘅套路太日文啦， 系咪啊？你用咗日文嘅方法咁，但系发音基本上系有50-70% 系开始可以吻合到嘅， 系啦，我就系因为有咁样谂过，所以我头先咪估系咪真系圣水洞咁， 系啊系啊，因为咧其实呢个地方咧好耐好耐以前咧系好多鞋。 鞋廠，好多工廠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咧喺五六年前咧開始慢慢，因為好多鞋廠製造業開始冇啦，即係開始消失啦。咁、基本上咧好多空置嘅廠房或者好多地方咧，基本上就空即係流空咗。咁慢慢咧其實就進駐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去做咖啡啊或者係設計嗰啲嘅品牌嘅一啲嘅工作室。咁慢慢咧就將呢個地方咧好似有少少係活化咗咁樣嘅一個狀態。 咁幾好，好似我哋香港有啲地方都將嗰啲工廈活化咗，變咗啲有特色嘅嘢嘅。例如如果你港島嗰邊嘅，譬如大故館咁樣，類似呢一類咁樣嘅 project。 係啦，咁其實五六年前咧，慢慢咧就隱隱地咧開始有呢個變化。但係最大嘅變化其實咧就係過去嗰三年咧疫情期間，好多人都冇得出國，包括韓國人啦。咁反而咧調翻轉咧，就大家都好着重去諗下本地旅遊或者本地自己嘅其他發展。慢慢咧就係催生咗好多，因為本身好多地方係空置咧，而佢呢個地方本身以前係廠房或者倉庫咧，係好大好高，而且佢裡面嗰個空間嗰個可塑性係好高嘅。 因為係啊，即係舊派嗰啲建築咧，入邊個空間係好大㗎。係 啦，以前嗰個工廠或者倉庫啊、廠房，其實係你想象唔到嘅嗰個樓底嘅高啊，或者係嗰個係好有以前嘅工業風，即係好直接嘅工業風，唔使自己做嘅。係啦，咁所以咧 已經係一種 style。 冇錯，所以咧慢慢咧就變咗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設計品牌啦，或者有啲係有心人啦，去將佢嗰個地方咧重新再建立。里面咧再好似有少少似我哋 PMQ 咁样嘅，系啦，佢里面可能有啲间隔冇，佢冇乜特别喐嘅，但系调翻转可能有啲本身细啲嘅间隔咧就摆放咗好多，或者可能招好多唔同嘅一啲可能纯粹就系喺社交媒体上面有网上商店嘅，或者可能净系冇系冇实体店嘅一啲嘅小众品牌，咁佢哋就邀请佢哋唔同嘅设计师或者品牌嘅主理人咧就入住。包括係有食啦，有製手作人啦，好多唔同嘅唔同嘅文青都好中意嗰啲嘅產品。咁所以慢慢咧就變咗喺聖水洞咧就揾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嘅 building 咧，就一啲係新興嘅一啲嘅我哋叫做一啲設計原地或者一啲文化複合原地咁嘅地方，就變咗喺裏面咧就揾到一啲好有 design 感，好特別，未必喺平時喺大商場會揾到嘅品牌或者係產品咁樣咯。咁所以慢慢咧嗰個地方就聚集咗好多。就中意呢啲揾新鮮嘢啊！大家中意去share 唔同自己嘅中意新嘅設計靈感或者品牌意念嘅一啲嘅唔同嘅新鮮人， 係新興地方。咁如果呢個係首爾入邊噶嘛？ 係啊，首爾入邊聖水洞其實咧，我提到一個地方，你哋就更加熟悉，就係咧其中一個地佢係好近其中一個熱門嘅漢江野餐地點。系啦，其实好近因为佢系近去城东区嘅，好近其中一个原地就系好多人咧选择去野餐嘅地方咧，都系拣嗰个地方。系啦，或者佢又好近一个叫建国大学站嘅一个地方。 系 喺嗰个范围咧，其实基本上好多大学生啦、年青人啦，甚至乎系一啲年轻嘅上班族咧，都好喜欢去嗰个地方。 哦，其实你见香港咧，一有呢一类型嘅叫做工作坊或者地点啦，系有咁多文化背景喺入边，或者系有啲新兴嘅装修啊，或者簡約風格咧，其實年輕人同埋我諗 office 嘅人都好中意去，因為幾好 relax 嘅喎呢個。 係同埋因為係好難得咯，因為其實基本上如果係一式一樣標準化嘅商場去做比較嘅話，其實嗰啲就比較個性化啲，有個自己個人個性啲。咁再加上咧嗰個地方嘅第二個特點就係咩咧？就係因為有咁多即係韓國唔同嘅小嘅品牌或者唔同嘅設計人嘅聚集啦，慢慢有 cafe， 亦都有唔同嘅可能重新再用嗰個 building 去做。即係好似南風沙廠咁樣呢啲地方咧，即係佢本身一個佢唔屬於一個好大好大嘅商場，但係佢係有唔同嘅意念而去即係成立咗一個嘅地方。咁而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唔同嘅韓國同埋外國嘅品牌咧，係中意喺嗰個地方揾唔同嘅空置或者係短期嘅倉庫咧去做嗰啲嘅 pop up store，即係快閃嘅品牌宣傳嘅嗰啲嘅體驗館，就變得更加有趣啦。好似一啲名牌嘅 可能性更加多添。 係啦，名牌嘅品牌啦，我哋总之嗰啲包品牌又有啦，香水品牌又有啦，跟住之后甚至乎我哋成日食嘅韩国拉面，我试过去一次去采访啦，咁啱嗰次咧就系三国鼎立，三国唔同系啦，三国唔同嘅韩国最出名嘅 品牌 嘅拉面咧，都系各自为佢哋新出嘅嗰个拉面嘅东西咧去做一个新嘅快闪嘅品牌馆，可以咧免费入场。去睇展覽啦，去玩啦，贏咗小遊戲可以換到碗拉麵，即場可以嗰度食啦，或者可能你拎到嗰個麵咧可以走，有個紀念品咁樣。所以其實喺嗰個地方嗰、那個可塑性係除咗 係好多好玩味性質之外咧，上次我去帶中大嘅同學仔去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我就想佢哋睇下而家韓國如何去做 marketing， 如何做市場化嘅東西。第二就係究竟喺嗰個地方去做一啲可能市場或者宣傳嘅時候，究竟而家喺韓國用一啲咩方法？其實可以好好咁樣考察下第二個國家用啲咩意，即係用一啲咩嘅方法咧去做唔同嘅一啲嘅可能係宣傳推廣或者 借鏡下啦， 借鏡下或者係學多啲嘢，即係開多啲嘅眼界咁樣咯。 嗯，咁呢個都我自己都聽落去咧，都學咗好多嘢。第一知道咗呢個地方啦，聖水洞啦，咁同埋佢入邊好多嘅叫做format 啦，或者市場推廣嗰啲咧，都係一種幾新派嘅方式嚟嘅。不過我就咁聽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日韓比較上多呢一種咁樣嘅風格，即係例如喺橫濱嘅倉庫，咁其實佢都係由以前打仗之後遺留落嚟嗰個大型建築物、建築群，然後就入邊改裝，就變成咗好多唔同主題嘅區域嘅。咁呢一啲咧，其實都係佢哋經常會用嘅方法嚟嘅。咁大家可以下次去首爾嘅時候，先去呢一個嘅叫做聖水洞， 冇錯， 搭車唔遠噶嘛。 啊，唔远啦，地铁站隔篱直接就已经系去到嗰度噶啦。 咁就得啦，方便快捷。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oyce，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船仔其实都几细力噶，咁所以咧成日都搬唔起重嘢，要揾人帮手。不过如果有呢一种外骨骼机械人帮手，咁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搬起晒啲重嘢啦。呢一种外骨骼机械人其实系利用铝材同埋碳纤维强化聚合物整成嘅，非常之轻巧，戴咗上身就好似一个盔甲咁样。再配以一个高性能的电动摩打机械人，就可以很顺利地推动你的大腿关节和膝部关节，甚至可以帮到一些行动不便或者是下肢瘫痪的人步立行走，就好像2022年的北京冬残奥运动会，火炬手彭媛媛就用了一种叫做上肢助力外骨骼机械人的装备，她可以用意念去控制自己的机械臂，可以捉实这个火炬。这种技术其实就是透过科研人员创新研制的多模态信息采集系统，就可以准确地分析穿戴者的意念，再实现残肢和外骨骼机械人之间的自由控制。另外军事应用方面亦都帮到手的，好像中国的陆军其实都会有用这种的外骨骼系统，由电机辅助战士搬起一些弹药箱，再将弹药箱的重量均匀地分布在全身，战士的腰部和上肢几乎是不需要出力的，再搭配一个负重的遥控车，在野外作战的时候就可以悭回很多力了。其实外骨骼机械人不单只是可以帮到失去了部分身体机能的人恢复身体活动，同时都可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素。希望下次我都可以试一下用这一款外骨骼机械人。 嘅作品《四方舞之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追踪三十日，今日依然揾嚟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7:35，系咪依然有呢一个社企系咁 run 呢？ 冇错啊，咁啊，今集咧带大家去睇下嘅社企咧，就系、是、一间由深光盲人院 K 核下 K 嘅学校核下嘅一个社企啊，咁系一个工作坊嚟嘅。咁啊，成个工作坊咧都系由视障嘅人士去营运，佢哋嘅目的咧就系、是、致力俾嗰啲视障人士一啲就业机会啦。咁啊，同时啦，呢、這个工作坊话明工作坊啊嘛，咁做乜嘅咧？原来佢哋会设计一啲员工培训计划，俾好多各大公共机构啊、教育团体啊。好多社會嘅企業等等嘅，咁希望咧加深大眾咧對呢個視障人士嘅認識啦，減少個誤解啦，從而啦建立一個和諧共融嘅社會感喎。嗱、啊，這個就係呢一個社企嘅營運嘅目的啦，同埋營運方法啦。咁但係當中咧，佢哋細節執行上面係點嘅咧？我哋今集節目請嚟藝人啦，小芳方力申親身落場，去到呢個社企機構嗰度咧，去到工作一下。咁但係咧，即係視障人士嘅世界唔係真係你話落場就做得到噶嘛？ 係啊。 所以小芳咧，首先咧佢要特訓一下先嘅，佢會去到呢個黑房體驗一下啦，同埋學習使用一下咧視障人士愛嚟行路嗰支白杖啊，嗰支輔助工具。系啦，咁啊，佢学满师之后咧，嗱，咁佢就真系化身成为呢一个工作坊嘅小店员。佢哋去到展销会嗰度咧，佢又会帮手推销一啲咧，由视障人士制作嘅一啲精品啊。咁啊，大家都想认识多啲呢一间社企，亦都想睇下小芳系咪一个合格嘅员工咧。咁啊，今晚7:35要留意呢个社企系咁 run 啊。 我以前系试过有一啲工作坊或者有个地方咧，系专系俾我哋体验下盲人嘅感觉嘅。咁佢真系我真系入咗去一个一啲灯都冇嘅地方，然后就由一个视障人士会带住我哋行啦。咁我就拎住个白杖咁样行嘅。嗰、那个经嗰、那个经历系几神奇嘅，因为 系咪好震撼噶？ 系，因为真系。真系第一次，你 feel 到完全一滴光都冇，即系你屋企就算你瞓觉，你都有少少光噶嘛。同埋要行啊，要行，我都差唔多行咗2小时啊，即系佢都几大噶嗰个地方。我仲记得我跌咗落地。 咁好彩系今集个主角系小芳，唔系你啊， 系啊， 咪就出丑啦。 系啊，咁我就应该经营唔到呢一个社企，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就记得睇呢一个7:35嘅社企系咁 run 啦。咁去到8:00咯，继续有医生与你，今日系讲边位咧？ 咁啊，继续。咁啊，星期二嘅醫生與你咧都有醫學人嘅環節啊嘛。咁啊，上個星期二咧同大家睇過一位叫陳林教授嘅朋友啦嘅主角啦。咁啊，上集就係上個星期。咁啊，今晚送俾大家陳林教授嘅專訪下集。咁啊，陳林教授咧係中大醫學院腫瘤學系嘅教授嚟噶嘛。咁啊，咁佢上一集我哋睇過佢嘅醫生嘅生涯啦。咁啊，佢咧主要係集中呢個癌症嘅治療啦。咁啊，陳教授就話啦，即係今時今日癌症嘅治療咧，比以往嘅時候咧更加多元化，亦都個人化咗好多。咁所以好多病人嘅壽命咧都比以往長咗啊。咁啊，陳教授咧係啦，佢原來佢話佢好慶幸咧，佢學習嘅一個醫科嘅歷程咧，剛剛就見證到呢個肝癌嘅治療發展啊。咁啊，等佢咧可以參加身在其中。佢而家咧甚至乎帶領一本地呢個醫學嘅研究添。咁啊，嚟到人生階段嘅中長時間啦，佢話咧佢好希望把握到而家尚有嘅魄力，咁啊希望做到一啲改變世界嘅研究喎。咁啊，當中係一啲乜嘢方向咧？佢點解有呢個心嘅咧？咁啊，想認識下多啲呢個陳林教授嘅朋友咧，記得今晚8:00留意醫生與你啊！ 冇錯啦，同埋睇到香港嘅醫療水平其實都幾高嘅，因為甚至有一啲國際性嘅研究係可以做到一啲改變世界嘅嘢。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記得睇埋8:00嘅醫生與你啦。去到最後一個啦，太空奇觀最後一集喎。 冇錯啊，咁啊去到晚上10:30呢個太空奇觀咧，咁啊之前一路都同大家睇下呢個生命起源之謎啊嘛，咁啊今集咧繼續落去啦，咁啊我哋會跟住咧呢個日本太空探測器叫做隼鳥二號，咁其實係一支火箭嚟嘅，咁啊佢隼鳥二號會去邊咧？佢會登陸一個小行星叫做龍宮啊，咁啊佢上去龍宮嗰度咧係收集呢個岩石嘅樣本啊，佢會咧即係喺 當地呢個龍宮上呢粒小行星上面咧揸一個窿，然之後收集佢地底嗰嚿岩石。 哇！ 咁科學家就覺得咧，呢、这、一個地佢地底嗰啲岩石咧，對於地球生命起源嗰個過程咧，好有研究嘅價值。咁究竟佢當中有啲乜嘢秘密咧？點解一定要咁遠水路去到呢個龍宮嗰度收集多？ 係咯。 球咧，咁啊想知道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太空奇观啊！ 系，我都好想知啊，究竟点解小行星嘅岩石同我哋人类嘅生命起源有关呢？咁如果真系大家有兴趣嘅，一定唔可以错过最后一集嘅太空奇观啦！咁今日咧，我哋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任体育专员黄德森今日履新，他说自己服务香港体育界一段时间，对于担任新岗位是平常心，希望过往的经验可以帮助面对这份工作的挑战。被问到未来首要工作，黄德森说今日第一日翻工，要时间适应，稍后再详细讨论。黄德森曾经是本港滑浪风帆运动员和教练，两夺亚运银牌，上任之前担任香港乒乓总会行政总监。北韩谴责南韩和美国举行年度联合军演，警告这些演习可能引发朝鲜半岛前所未有的热核战争，又说有关演习本质上是侵略性，很可能涉及美国的核战略资产。北韩中央通讯社在评论之中亦都批评南韩、日本和美国上星期在大卫营举行三边峰会，通过一系列文件来详细说明计划和制定核战争挑衅。南韩和美国昨日启动代号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为期11日。希腊多个地区的山火持续焚烧，欧盟宣布增派消防员、消防飞机和消防车支援。欧盟委员会官员说，希腊上个月开始发生近15年来最严重的山火，破坏程度和火场面积超过以往。东北部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等地的山火再起，欧盟的紧急支援很重要。受极端高温、干燥和大风影响，希腊多处自上个月中开始发生山火，以东南部旅游胜地罗德岛、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等地最严重，东北部港口城市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周边城镇的山火近日再度蔓延，令到房屋损毁，至少八个村庄的居民被疏散。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0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6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2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67.85元，升4.5元；腾讯控股321.8元，升3.8元；美团129元，升2元；阿里巴巴86.8元，升1.1元；盈富基金18.29元，升1.4元；恒生中国企业62.88元，升6.8元；中国平安44.2元，系升3.5元；南方恒生科技3.94元，升6.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4.61，瑞士法郎0.878， 加元 1.354， 人民币 7.289， 英镑对美元 1.277，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4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820 点，升255点，港金报17,72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99美元，卖出1,8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啦。湾仔交汇处往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红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挤塞。咁另外，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兴华街西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龙尾接近葵涌八号货柜码头。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东隧过港岛现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龙尾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咧系一段车多噶。而城西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到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方向，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近住观塘出口；观塘道下行往观塘，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方向，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观塘出口；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系车多噶。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车龙接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而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美援新村。另外，荃湾路往九龙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环宇海湾。咁另外咧，运输署提翻你啦，东隧咧会喺8月27号星期日上昼5点起开始实施易通行，各位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咧世界花园系有交通意外，车龙系去到隔田村。重复一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去到隔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このままご手をかと。 日本唱作组合秋山黄色再次推出他们全新的作品。今次的歌曲是希望展现出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就令到大家回归初心，就正如他们刚刚完成了的日本演出都是一样，利用决心，利用一支吉他去到自弹自唱不同的佳作。今次也都用歌曲告诉乐迷知道他们对音乐热诚的决心。日本流榜推介歌曲秋山黄色型。 ようやくみんなに気づいた。 今日星期日本流榜推介作品《秋山黄色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施政报告提出支援会议及展览业。大型展览要怎样调配和增加资源呢？未来展览业的发展模式又会有些什么变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再展动力，星期四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一分啊！二台直播室入面咧齐晒人啦，咁啊有小白啦、嘉明同埋阿 O 咧一齐听听咧听众朋友嘅电话嘅。早晨，早晨， 早晨啊，苏生， 早晨， 你好，早晨， 你好啊！今日有啲咩开心嘅事情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同广大嘅听众一齐分享你嘅喜悦咧？ 就系、是、好似今日你节目所讲啦，那个天使日咧。咁好似我好感謝我有一位好嘅天使就是、我外母咯。 哦，外母啊，哇， 系啊， 好多感情喎、 啊。系咯，佢有幾天使啊？ 系咯， 佢因為我個女就唔係好中意食學校啲嘅午餐。 明啊，明啊，明啊， 完全知道。 咁所以我外母就每一日都幫佢去炮製一啲豐富嘅午餐。豐富同埋有營養嘅午餐，同埋送埋學校俾佢食咯。 哇！愛心午餐都已經不得了啦，仲要到會添。 係咯，好有愛啊呢件事。咁我想請問一下咧，因為我之前都有見過咧，其他有啲好犀利嘅便當飯盒咧、都真係可以整到好 有曬公仔咁樣， 真係整到係成盤係美術嘅感覺啊！係唔係淨係美食咁簡單？ 係捨得食啊！ 咁、我想問一下呢位天使外母，佢通常中意整啲咩嘢俾阿孫女帶翻去嘅？ 啊，應該話我個女中意食啲乜嘢，俾佢自己擺翻去食。 係 咁菜式方面有啲邊幾款啊？ 有咩選擇㗎？ 佢都係中意食下肉餅啊、菜啊，有時中意想食意粉嘅，咪整意粉俾佢食咯。即係按住佢要求就就整俾佢食咯。 咁係你個女自己落單㗎？ 即係 佢同佢就話：哦，今日想食乜嘢喎？咁然之後就可以整到出嚟㗎啦。 是啊， 咁、天使外母都已经即系捉到阿孙女嗰个 pattern 噶啦，应该边几款咧，佢就会成日嗌嘅，必食嘅，去街市嚟买定啲餸噶啦， 系冇错啊， 哇， 犀利啊，咁啊有冇话成日可以好好地多谢翻啦外母先啊，孙女， 啊哇，因为 kiss 翻啖都要啩， 佢好因为好窝心咯，因为前嗰排屋企人即系。同住屋企人去咗旅行，得翻个婆婆一个，咁跟住就话：我不如去婆婆度屋企，一齐同佢瞓啦，我惊佢有危险咯。 哇， 好 sweet 喎，咁样 冧死嘅呢个真系， 抵整咁多好嘢俾佢食啊！ 再整多啲都得啊，以后可以多啲点餐添啊。 咁我想问一下咧，呢一位咁犀利嘅天使外母、天使婆婆啦，佢整咗咁多爱心餐咧，你哋有冇得食下少少送头送尾噶？ 有啊，夜晚翻去咪食下佢啲食唔晒啲嘢咯。 系啦，即系例如有嗰啲意粉咧，咪有啲红萝卜嘅，啲红萝卜已经吸咗个嗰只雀仔啊，嗰只兔仔出嚟噶啦。咁侧边仲有嗰啲红萝卜碎噶嘛，就我哋研咗其他嘢，就我嚟煮其他餸，你就系食嗰啲啦。 系啦，冇错啦。 系啊， 系咪我嚟或者我嚟煲汤咯？ 系啦，我嚟煲汤都好啊， 唔错啊，几好几好咁样。因 为佢哋感情都好好啫。 好， 咁你点样报答翻佢噶？咁对你 系咯 个小公主咁好吓。 哦，我前嗰排去咗旅行啦，跟住礼拜日都会一齐出去食下嘢咁咯， 系啦， 行下街啦。 啱啊，系要好好地报答俾佢天使外母啊。 嗯， 系咯。 咁啊，几好啊吓！今日咧拣咗一首作品咧，就系日文歌嚟嘅，要抒发同你 点解要点解要特登拣呢一首嘅日语作品 Misha 嘅《爱的形态》咧？ 我觉得首歌嘅歌词写到有好多爱嘅唔同嘅形状嘅时候，其实都虽然呢种爱好似冇乜形象，但又好似摸得到，又好似感受得到，感受到嗰种爱，系埋嗰种高音咧，好似澎湃咧，即系好似感觉到我外母对我孙啊，对我女嘅爱都咁澎湃咯。 哦，好啊、 都真系嘅，爱都有好多唔同嘅形态，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除咗食物之外，相信佢喺你日常生活都好多嘅关顾嘅。 呢个一定啊，系啊，正啊！哎呀，谂起食物咧，就已经同爱系有关系嘅话咧，我而家肚仔都饿啊！ 唔紧要，好快饮食图鉴 啊！系啊，系喎，系 喎， 多谢晒你啊，苏生，亦都正。《头套爱我》节目啦，都多谢埋你呢一位咁好嘅外母啦， 系啊，我外母叫做珍姐， 珍姐， 珍姐， 好犀利啊，珍姐， 犀利啊，珍姐， 锡晒你， 俾个叻你啊！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呢首作品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多谢 晒，拜拜。 何か気づいたんだ愛にも叱咤違ってそれがすでに私の胸にはまってたならきっとずっと今日笑いを知るたびに増えてゆくの飛び出たとこへこんだとこ二人になれく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喜欢吃海鲜的人的、因为自从、本身由细到大都喜欢吃，特别听了营养师讲，就说海鲜的蛋白质丰富，也没有特别多余的脂肪，我觉得呢咦，真的挺好、啊、 我可以打少少岔，礼拜日呢就完结了忧郁期了、大家没 好多正嘢啊， 是啦，不要被个鱼误导先。忧郁期呢其实啲鱼呢就没什么怎样平到的、反而啲虾蟹呢就全部大减价了，因为呢已经可以俾、你买返啲平啲嘅蟹啦，三点蟹啦。咁、呢我嗰一日呢就返咗娘家食饭，然后买咗一斤蝦啦。咁呢旧时有啲海花粥呢、就200多元斤。 你鍾意食九字蝦㗎喎， 係呀，我鍾意。其实我好鍾意食蝦㗎、我係哈哈笑嘅朋友嚟㗎。 我都鍾意食蝦㗎喎。 但呢你大埔嗰度平时已经都几抵玩㗎。 係呀。 咁你完咗休渔期究竟几平呢，你转个头话俾我听。咁我嗰一日呢就喺旺角街市买啦。咁平时啲海花粥250蚊斤啦。嗰一日呢去到180蚊斤。即係平咗70蚊斤蝦。70蚊斤蝦都几多㗎啦其实。 咁你有冇數貨啊？ 有啊，數咗斤半。 數咗斤半啊。 我妹同埋妹夫呢好、多人㗎嘛， 真心鍾意嘅， 真心鍾意嘅，同埋又买啲蟹呢咁样，依家嗰啲蚬仔都係当做啊。 係喎、 好彩又买到松皮蟹添啊。 哇 係啊。 正 哇， 流口水。你通常点整啊？姜葱炒啊？ 我老豆整，通常系啊。你话你通常点整啊？我老豆整，我老豆整， 交俾老豆整 咯。个整法就系我老豆整啦，系啦。咁你做咗人哋老豆咧，所以咧你个妻 就 我整整啦，咁样。喂，但系大埔平唔平啊？啲鱼类海鲜价格？ 通常佢哋如果鱼嘅话，就系譬如嗰啲细班仔啦，咁佢哋通常而家40-50元都已经可以有一条啦。 不过啲养班嚟嘅， 养班嚟嘅系。系啦，咁如果你话要海嘅话咧，其实价钱都比之前平咗都有几十蚊咯。 系啊， 所以你话系有个大嘅分别嘅。咁但系而家都好好噶啦，虽然有休渔期啦，咁但系休渔期期间咧，其实街市都好多嘅鱼类可以俾大家供，即系供应到俾大家。我觉得算系都唔错，即系佢个渔业咧系做得发展得都唔错， 同埋好多时候都印尼嗰度供啲鱼过嚟噶嘛，或者内地啦。 开头咧，我记得。啱啱香港實施休漁期嘅時候咧， 冇魚食， 冇魚噶， 好慘噶， 真 係 清嘢食， 真 係急凍咯，真 係又唔係冇嘅玩魚咯， 嗰啲啊仲係要 玩魚啊嗰啲咯， 但未必個個中意食玩魚嘛，即係泥味啊嘛， 泥味塔沙啊嗰啲咯，係啊係啊，咁但係依家就好豐富嘅， 好豐富， 好多嘢食嘅， 休漁期再多啲唔同選擇嘅，呢個好嘅，好啦， 呢啲我哋徐連佔長舊時點會講去街市買餸咧，大佬，證明我哋都年紀有翻咁。上下啦，阿叔同你讲啊，买蝦啦，咁样 小蝦啦， 交翻你讲下。 今日其实想同大家讲下圣子 哦， 圣子我都好中意食嘅。咁今日呢一个做法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咁需要嘅材料当然系圣子啦，加啲盐啦，咁亦都可以落少少嘅当归。有姜啦，一齐煮啊，仲可以配合一啲譬如酒啦、葱花咁样。好啦，咁做法其实都相当之简单。咁米圣子啦，咁跟住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先攞盆水咧就浸一浸佢先。咁啊浸一浸佢就落啲盐，咁啊大概都系浸佢可能十几分钟，其实我觉得都已经 OK 噶啦。咁啊浸完咗佢之后咧，有啲人中意浸佢半个钟嘅，咁啊你自己适随转变啦。浸完之后再捞一捞佢。好啦，捞完之后你就发嗰啲圣子嗰啲泥沙咧，就应该吐咗出嚟噶啦。好啦，然后咧，我今次整呢个圣子咧，就唔系话攞个嗰啲扁身嘅碟咧就放晒上去，反而咧就攞嗰啲大碗啊，大嘅碗咧就圣子咧就好似 未煮熟嘅 咁样，好似草咁样就插喺上面嘅，咁啊插到一盆，即系好似你街市买而家买啲捆绑式嘅圣子嘅，一捆捆咁啊冻喺度噶嘛，系啦，插冇错啦，你都可以插花咁样插落去嗰个碗嗰度，咁啊。望起上嚟几靓，同埋食嘅时候咧，发觉原来几简单。你只系攞手咁样攞一只一只一只攞上嚟咧，比起你仲要攞个又要攞个大嘅羹香笔啊，咁食起上嚟又方便好多，同埋啲味感嘅上咧会再均匀啲。好啦，咁你就准备咗呢一个嘅大嘅碗啦，就将啲圣子插晒去之后咧，咁啊亦都就头先讲过嘅一啲嘅材料，譬如系当归啊，或者系一啲枸杞啊、酒啊、葱花，你都可以放晒入去。嗰啲姜咧。 亦都可以同啲聖旨一樣切一條條條狀啊，咁你就可以攝喺嗰啲聖旨嗰啲罅入邊。咁、我覺得呢個做法都味道會再均勻啲、好啦，咁然之後咧就放埋我自己都中意落少少酒讚一讚佢啦。好啦，跟住咧就準備啦，加多少少鹽之後咧就可以放喺呢一個嘅鍋入邊咧就隔水蒸，隔水蒸15分鐘之後咧就發覺啲聖旨就已經開始喺你面前跳舞一樣，慢慢打開，然後咧佢因為佢熟咗咧，佢啲肉會慢慢攣啊。咁我感覺咧都相當之靚，咁而且呢個整法咧，佢可以將呢一個聖旨嘅鮮味咧，好均勻咁樣，同埋好出咁樣咧，就保留咗喺度，亦都唔會有其他味道搶咗佢。如果你唔好即係譬如辣咁樣，你就其實食唔到嘅。辣呢啲時候點解會整辣咧？唔新鮮， 啲 海鮮唔靚先至揾第啲嘢。 係啦，如果你買啲新鮮嘅聖旨翻嚟，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就整到佢又咁爽，同埋又咁甜得咁甜啦。 哇！ 我的享樂時代。 早前咧，除咗去外地嘅一啲主题乐园之外啦，亦都去咗水族馆同埋呢个动物园嘅。咁、我觉得咧就系、喺外地嘅动物园咧有个好处，就系佢哋咧就真系专属系只系做动物园嘅责任啦。系啦，即系佢唔会做其他嘢嘅。 大阪个动物园叫咩名啊？ 我今次去咧，其实佢本身系天王寺嘅，但我今次去嗰个咧，其实就去咗神户。 哦，神户。 神户有一个咧，真系叫做动物公园。 系。 咁啊，动物公园咧，其实都有几多系室内设施，咁亦都有啲户外嘅。咁佢个玩法咧，大家去嘅时候，如果呢一类型嘅动物园咧，大家都要去有个攻略。 嗯。 好啦，个攻略咧就系佢亦都会以派丑嘅形式嘅。 哦。 即系例如。好啦，佢有啲咧系，有啲咧就系猫同狗嘅接触区，有啲系兔仔接触区，有啲系骑马、骑骆驼，佢入边个入场券咧都已经包咗噶啦，咁但系你要排队。咁有啲咧就可能系同猫头鹰影相嘅区域啦，即系佢好多五花八门嘅。好啦，咁佢就已经喺个门口嗰度咧，就每一个区别嘅时候，佢已经写咗，譬如你想同狗仔影相嘅时候咧。咁佢影相嘅時間，例如係下晝一點正，咁佢已經寫咗派籌嘅時間咧，會係11点至到12点派籌嘅、 即係你要先行一個圈去攞籌， 冇錯啦。 然之後可能食個少少嘢，跟住先完翻路線再去過。 咁你咧，所以一入園嘅時候，通常嘅玩法就係你要睇曬每一個動物，佢可以俾你接觸嘅動物咧，佢到底係。接觸嘅時間係幾點？派籌嘅時間係幾點？咁、你就按照住自己嗰個需要同埋喜好咧。例如我唔中意狗嘅，但我好中意鳥類，我中意貓頭鷹嘅。咁、原來貓頭鷹佢影相嘅時間就2点，跟住佢派籌嘅時間就12点。咁、你其他時間你可以去譬如睇下馬、睇下豹、睇下老虎、睇鱷魚、睇咩都得。跟住你就咁啱時間咧，最要早少少，因為佢每一個籌咧，佢都應該係派可能30至50个嘅啫。 好似追星咁樣嘅喎， 係啊， 動物嗬， 冇錯啦。咁你就要咧睇翻嗰個人龍，因為如果你譬如12点派籌咧。佢通常20分钟之前已經有人龍啦，開始啦，咁、你就要攞翻啲時間出嚟就排隊。咁、如果你話一家人去嘅，咁通常都係揾其中一位家庭成員去排隊啦，係啦。如果我屋企嘅話，就派咗我去做代表啦，係啦。咁我排隊啦，跟住就攞籌啦，然後就按翻時間，可能譬如下晝1点，今日帶埋啲小朋友咧就去同只貓頭鷹影相啦咁樣。咁、都有幾多呢一類型嘅玩法嘅，同埋佢有好多咧叫位置時間。咁位置時間你自己可能入啲錢喺部機嗰度啦，佢好笑喎。佢都係扭蛋嚟嘅，佢用啲扭蛋咧裝住嗰啲，將啲糧啊，將啲糧食啊，係啦，咁你就喺個扭蛋嗰度打開個扭蛋盒啦，跟住你就譬如喂鴨咁樣，或者喂其他動物咁樣，咁喂完之後佢就會有個機咧就回收翻你嗰個扭蛋嘅，咁啊如此類推咁樣， 咁 所以睇 得意，即係每樣嘢都加入咗一啲遊戲元素，等你個睇動物嘅呢個體驗咧有啲不一樣喎， 係啦，冇錯啦，即係有不一樣，同埋你可以多啲接觸嘅感覺，同埋佢有啲區域咧，譬如袋鼠區啊，甚至乎係有啲叫做松鼠區域。佢都系有得啲动物咧，喺一个特定嘅指定范围入边咧，就由佢周围走 嘅， 啲马骝都系喺我身边周围走嘅，系啦，咁所以都几好。同埋佢一样嘢，我觉得几人性化嘅，即系譬如佢喂袋鼠啦，咁你就先俾钱，咁买咗粮，跟住喂佢啦咁样。咁但系佢喂到咁上下，啲工作人员会同你讲啊，好啦，我哋唔卖嗰啲食物啦，因为我哋只袋鼠饱咗啦。 哦， 咁我觉得呢个咧都好贴心嘅，就唔系话系咁啊，谂住赚你钱啊，佢都会睇下嗰只袋鼠咧饱咗啦。就唔食啦， 都要關顧下佢哋嘅健康嘅。 係啦，咁我覺得呢方面都做得幾好。 咁有機會又聽下小白呢啲叫動物園攻略啦。